大家好，今天又到了咱们二战特辑的节目。这个专辑呢，咱们讲的是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德国投降以后啊，搞了个纽伦堡法庭来审判战犯。日本这边呢，也有一大票战犯，是吧？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讲讲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这就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故事。1945年的9月2号啊，日本呢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原定是中苏美英四国一起占领日本，这个美国呢占领本州，苏联北海道，英国九州，中国占四国啊，本来是这么划分的啊，当时中国这个占领军都准备好了，后来呢因为种种原因变成了美国独家占领，所以管理日本的大权呢就落在了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手里。麦克阿瑟面临的第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怎么对待日本天皇。按道理讲，天皇是日本元首，最起码也得是排名前三的战犯。但是在这个麦克阿瑟琢磨怎么改造日本天皇体制的时候，啊，日本的首相吉田茂，啊，就跟他讲，啊，万万使不得，啊，为什么呢？吉田茂倒不是因为对这个天皇有多忠心，啊，他是亲英美派的，所以整个这个二战的时候他基本上靠边站，而是从厉害的角度给麦克阿瑟详细讲了天皇在日本老百姓心里神一样的地位，所以在形式上维持天皇是能够大大帮助美国人的。反过来说，如果把天皇赶下神坛，甚至当作战犯一样审判，那正义确实得到伸张，可是日本很有可能就会一片混乱啊，大家又会为此再付出很大的代价。麦克阿瑟经过深思熟虑就接受了吉田茂的建议啊，决定呢保留天皇啊，不光不审判他啊，连退位都不用啊，但是呢得把这小子招过来见见。所以呢45年的9月27号裕仁天皇来到了美国驻日大使馆，俩人谈的时间不长啊，只有37分钟，之后呢还合了个影。这张著名的历史照片当时被刊登在日本各大报纸上啊，麦克阿瑟身高1米83，穿着这个军便服，领口还敞着，是吧？嘴上叼个烟斗，啊，比天皇呢高大半头，啊，倍儿精神。天皇一身燕尾服，啊，1米5几的小个儿，啊，耷拉着眼儿，目光呆滞。绝大部分日本人呢，啊，是没有见过天皇全貌的，是吧？因为那个他那个各地儿挂的那天皇玉真容，只是他这个肩部往上，啊，那个没见过天皇多高，是吧？一瞅，哎呦！好家伙啊，一看到这张照片都炸开锅了啊，被我们奉为神明的天皇原来就长这样啊，这么个小矬老头，其实他也不想想自个儿多高，是吧？你那么高，你们皇上能有多高？天皇怎么能屈尊去见外国人呢？怎么能跑到外国使馆去呢？一时之间日本民众群情激昂，甚至有人跑到这个美国大使馆前面放火砸东西，那日本政府呢甚至指示这个各大报纸不要登这张照片啊，结果是麦克阿瑟占领军当局说必须登这张照片，就这么恶心你。这么一折腾啊，麦克阿瑟更是觉得，哎，这个天皇只能利用不能惩处，但是对其他战犯那不能客气啊，所以老麦就签发命令逮捕战犯。最逗的呢就是这个东条英机啊，日本啊刚投降，东条家里呢就经常来客人，这些客人寒暄几句之后就这个直奔主题啊，天皇都已经宣布投降了，您老差不多也该选了个日子吧啊，还有好多人给他们家打电话啊，你看这是那个前首相嘛，家里电话号码肯定不保密，说我儿子都战死了，凭什么你仨儿子都活着？连东条的二儿子都跟他说，爹要不咱自杀吧，那不然何以谢天下啊。东条一直磨磨唧唧，他家呢有一邻居是医生叫铃木啊，东条呢就问这个刀个头铃木啊，说你不告我心脏在哪儿啊，铃木就给他指了一下啊，戳了一下，就这儿啊，你这脏心烂肺就在这儿呢。回家以后呢，东条就拿墨水在医生指的这地方画了个十字，怕忘了每次洗完澡之后呢重新画一遍。逮捕他这天，这个负责人呢是美军上校克劳斯，带着30多个宪兵到东条家的小楼前面一看，好家伙，几十号记者围满了，比他来的还早。克劳斯上校刚要上前敲门，就听屋里传来四声枪响，身边的一个这个记者就跟他讲，嘿，说上校先生，您的猎物自杀了。克劳斯一听，这哪成啊，这我没完成任务，一脚就把东条家的门就踹开了，冲进去一看， 这个东条啊歪躺在椅子上，手里拿着手枪啊，左胸一窟窿，鲜血咕噜咕噜咕噜往外冒啊，衣服都染红了，但是没断气儿，表情很痛苦，跟那抽搐啊，跟那抽搐。一看美国兵进来，东条就先把手枪扔了啊，然后要水喝，喝完一杯说不够，又喝了一杯，然后呢才捋清了舌头。那、啊、第一句话就说的就是，哎呀，死这个事儿原来这么慢呢。克劳斯呢就赶紧叫来军医，一瞅啊，说没事，老小子有救啊，打一针吗啡，赶紧送医院。原来呢，这个东条拿手枪对着自己心脏开枪，那、啊、结果开枪的那一刹那，这小子他害怕吗？谁不害怕？你想想，正好赶上心脏一收缩，结果没打着。送到医院以后，医生说这得输血，正好呢有个美国兵跟他血型一样，那、啊、就给他连输了两次血。那、啊、这个美国兵呢跟旁边的人说，我为什么要给他输血呀、啊、因为当年我在日本战俘营里我老受罪了，我绝对不能让这家伙就这么死了。后来就有人问东条说，你不是在心脏上画十字吗？你怎么没打着啊？东条说，我老了，我皮肤下垂了，所以这位置变了。按说以东条是吧，堂堂内阁总理大臣，陆军大将之尊，你绝对应该切腹自杀。人家阿南惟几陆相就切腹，而且不用介错，是吧？拔完了，切完之后拔出来又抹脖子，这么死的，这多壮烈！拿手枪自杀就是懦夫，那一枪还打歪了，是吧？你这就是装作秀，对吧？你真想自杀，打太阳穴，叼在嘴里，他能不死吗？对吧？他能不死吗？您非往心脏上打，是吧？您往肚脐上打，您更死不了，是吧？所以这太耻辱了，在日本人觉得这太耻辱了。耻辱到后来啊，审判他的时候，所有战犯都看不起他，都没人跟他说话。转过年来，46年的2月25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成立，那所以呢，也被叫做这个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法庭一共11个法官，11个战胜国各派一个，这里面大有玄机啊！因为这个时候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已经开庭，美国人就发现这个苏联老毛子法官经常跟他作对，好多时候比纳粹战犯还难对付，所以麦克阿瑟就说了，在日本绝对不能这样，但是你也不能不让苏联人审日本人，怎么办呢？干脆这样，只要跟日本打仗的稍微差不多点的国家就都派一个法官，连这个时候还是殖民地的印度和菲律宾都算，这样苏联法官就不是四分之一了，而是下降到了十一分之一。这个设计啊，心机确实深啊。不过有一个问题，他确实是打击了苏联，但是也误伤了中国。中国作为被日本侵略最久、损失最大的国家，本来应该在这个审判上占重要位置，这一下也降到了十一分之一，所以这就为中国法官梅汝敖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好在呢，作为这个检察官的国际检察团比较给力，总检察长约瑟夫基南之前呢是麦克阿瑟的法律顾问，跟老麦一样，那一位个性鲜明的人，很多人觉得他飞扬跋扈、独断专行。不过这种人呢，一般都有个优点，就是他做任何事雷厉风行。所以在他的这个努力之下，很快国际检察团就把战犯划分好了啊，准备呢先审28个甲级战犯。甲级战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把日本的战争罪行一共分了甲乙丙三级，甲级就是参与了谋划开战的这些人，为首的就是东条英机啊，当然历任日本内阁等等这些最高决策机关的成员都被定为甲级，只要犯了甲级罪行的就是甲级战犯。那从这个定义来看，其实天皇绝对是不折不扣的甲级战犯。乙级罪行呢，就是说你有计划命令允许或在指挥机关的上层为尽力防止战争罪行的人，一般呢就指那些中高层军官。丙级罪行就是犯下传统暴行或违反人道罪，那比如搞屠杀呀、虐待战俘啊这些。那不过呢，咱们得知道一点，就是说呢，这28个甲级战犯可不是说都只犯有甲级这一项罪行，基本上都兼有乙级或者丙级或者甲乙丙三项都有的。其中呢，只有乙丙中的一项或者两项的战犯，原则上就交给他们的受害国来审判。比如咱们之前提到过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大将啊，就被定为乙级战犯，放在这个菲律宾审判就行了啊。甲级战犯是准备好了，可是十一位法官们从一开始就有很大的分歧啊。英属印度的这个法官啊，拉达宾诺德巴尔觉得这个审判的依据属于典型的事后法，就是出了事之后 再为这些事儿制定了法律啊，这就严重违反了现代西方法律系统的一个根本原则，不溯及既往啊。也就是说，一条新诞生的法律，你只能管这条法律诞生以后的事情，不能管以前的，否则就是事后报复。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当然不对，但是如果不能用一个公平的方式来审判他们，那我们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呢？那这个问题也是在纽伦堡审判的时候被质疑的最强烈的这一点。但是说实话，你要想改正这一点，那纽伦堡和东京审判就甭搞了。4月29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地点呢选在了之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啊，在战争期间呢，这里也是日本陆军大本营啊，所以这个意义呢跟纽伦堡差不多啊，很强烈的这个象征意义。总检察长基南宣读起诉书啊，这个起诉书啊最大的特点就是罪状特别多，55项，纷繁琐碎，而且逻辑性呢也不怎么样啊。比如其中对中国侵略这件事啊，计划和准备侵略中国，这是一项罪名。发动侵略战争，这是一项罪名。实行侵略战争，就是实际派兵过去，这又是一项罪名。这就忒啰嗦了。任何一项侵略战争，不是都得包括计划、发动和实行这些步骤，分成3个罪名啊，完全是画蛇添足。所以这个起诉书看似事无巨细啊，你们每个人都有多少条大罪，但在实际审判的时候，要想把所有收集到的证据一一对应到这55项罪名里，就成了一件让所有人都特别痛苦的事情。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啊，没有像纽伦堡一样对一些犯罪组织一并审判啊。这里边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日本没有像纳粹党啊、党卫军啊这样清晰明了的组织可供审判，而日本这个内阁军部这些机构又都是对天皇负责，审他们的话，就难免哪个战犯把责任引到天皇这边啊，这就跟不审判天皇的既定方针相悖啊，难免引起争议啊，所以这就算了啊。基南之后呢，各国的这个检察官也分别宣读了起诉书啊，然后法庭挨个问战犯啊，你还认罪吗？那肯定没有一个承认的。然后这个检察官和这个被告就开始了一个一个回合的较量啊。东条英机之前曾经说，我绝不在战胜者的法庭受审。结果审判开始之后，玩了命的给自个儿辩护，光辩护稿都写了200多页。那这个表现就跟纽伦堡那边的戈林呐，简直是天生一对。所以日本的这个朝日新闻直接就说他这是恬不知耻啊。其他战犯也一样，没一个省油的灯。东京审判遵循的是现代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无罪推定。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来说都是一个这个新鲜事儿啊。所以中国的这个检察官倪正玉后来回忆的时候就说我们当时啊完全没有料到审判战犯这么复杂，满以为就是战胜者惩罚战败者，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哪还需要什么犯罪证据，其他人也都差不多。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庭作证啊，说日本兵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当场就被法官训斥说你这是空无实据，险些被轰走啊。所以事后秦德纯就说这哪是我们审判战犯呢，这简直是战犯审判我们。这就是当时的中国和现代法律体系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啊。中国要审就是不动大刑，亮耳不招，那你这是吧，夹起来夹棍，不行的话啊，那拿刷子刷他，铁刷子刷，是吧，再不行烙铁烙，是吧，我不信你不招，你没有这种事儿吗，对吧，你那个国际法庭你不能这么干。反过来，很多受审的战犯倒是充分利用了法律给他们的权利，比如918事变主谋之一土肥原贤二，哥们上庭之后一言不发，连法官提问也不回答。咱们在美国电影里经常看这句台词吧，你有权保持沉默啊。土肥原贤二深谙其中3位啊，另一位918事变的这个主谋板垣征四郎甚至公然叫嚣要跟检察官大战300回合。到了8月16号一个中国证人被带到了法庭，板垣一看他脸色一下变得惨白。这位证人穿着一套深青色西服，白衬衫黑领带，戴了一副圆眼镜。别的证人呢都是只有一名宪兵护送，他身后站着俩宪兵和一个苏联军官啊。在证人席上一坐好，他用一口标准的中国北京口音说，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溥仪，本来呢是满洲姓，爱新觉罗溥仪。溥仪一来，被告席上众多甲级战犯，特别是跟溥仪有直接关系的几位 啊，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都吓得跟变了一个人一样。曾经被他们操纵在鼓掌之中的这位伪满洲国皇帝，现在是他们被控罪行的最直接的证人。啊，溥仪就开始讲从日本侵华到扶植伪满洲国这些年的经历。啊，之后呢，检察长基南上校指着被告席问溥仪说，你所说的那个板垣上校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板垣吗？啊，溥仪瞥了一眼说是。有记者这么描述当时的板垣，说他听了这话以后啊，立刻就开始不安，那他就不光板垣了，哪儿都圆，手指不停的颤抖，啊，只能不停的这个揉搓这个耳机线。当溥仪说这个板垣曾经怎么怎么威胁他的时候，啊，板垣这嘴角向下，啊，表现出个鄙夷的神情，然后突然意识到现场观众都在看着他，哎，马上又恢复原样啊，装的这个乖宝宝似的，是吧？丑态百出。所以美国媒体称这一天是东京审判的转折点。之后倪正玉继续穷追猛打，用大量证据揭露了板垣的种种罪行，还在跟板垣辩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把一直装死狗的土肥原贤二干的事儿呢也都揭露了出来。另外一个法庭上的明星啊更有意思，这就是日本特务头子田中隆吉。这家伙之前在中国啊坏事没少干，后来呢因为跟东条英机、武藤章这些人交恶啊，一直呢郁郁不得志。基南检察长啊之前在美国一直是以搞黑手党闻名的，他最拿手的一招就是从内部突破啊，找一个黑手党内的关键人物，许以各种好处啊，不起诉你啦，然后你无罪释放啦，什么就类似于这污点证人呐，是吧？哎，就各种这种东西，让他出庭作证，把大佬们干的事儿呢都供出来。这回基南把田中挖掘出来当证人，可算给了田中报仇的机会了。田中在法庭上一出场，场内一片骚动啊，这家伙应该当被告啊，不他们舔个大脸做证人席了，所有的被告都不敢啊跟他对视啊，因为他知道的事儿太多了啊，只有一个人例外，谁呢？桥本新五郎啊，他跟田中一直是铁哥们啊，所以他还跟那个田中笑了笑啊。田中坐好以后啊，第一句证词说的就是，满洲事变的主谋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剑川美次少将，情报部俄罗斯班班长桥本新五郎中佐，支那班的长勇大尉，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和大川周明博士。桥本一听啊，悔得肠子都青了，我他妈交的是什么朋友啊？这是田中隆吉，你看他搞特务的，出名的超强记忆力，前后20多次出庭作证，把这帮被告干的事儿抖了一个遍啊，全是你们干的，全是你们干的，全是你们干的，全是你们干的，是吧？哎，来世变一个奇男子，抓住他们用刀裁，你把我丢开，啊，就跟那个是吧，京剧的什么锁五龙里是吧，程咬金唱的那个似的，是吧？哎，这所以他为审判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他自己被所有人恨之入骨，被称为日本的犹大。到了48年1月2号，那法庭宣布休庭，经过一年半的马拉松式的辩论，审判记录就将近50000页。这么多审判下来，最终要如何判决呢？11位法官又开始激烈讨论，法官们的辩论之激烈丝毫不逊于原告与被告。看过电影《东京审判》的这个同学啊，肯定对这段情节印象深刻。电影里的中国法官梅汝敖舌战群儒，跟其他这个法官辩论，而在真实历史上，梅汝敖博士的工作要比电影里困难的多啊。咱们讲了，从法庭成立的那一天起，印度法官就跟大家意见不合，直到审判结束，他依然固执地认为啊，因为之前说的这些根本性问题，所以应该判全体被告无罪啊。所以直到今天，这哥们在靖国神社游旧馆前面有他的雕像。最后，来自澳大利亚的庭长韦伯爵士决定大家对最后的裁决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法官们开会的这个过程全程是保密的，连秘书都不带，投票结果也不公开。那所以后来呢，所有说什么投票结果什么6-5啊、6-4这些文章都是扯，都是根据其他信息推测出来的。11位大法官到死没一个人透露当时的情况。所以48年的11月4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终于开始对被告们一个一个宣判。首先，前首相兼陆军大臣兼参谋总长东条英机大将死刑。在他之后，那前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大将死刑。缅甸方面军司令 木村兵太郎大将死刑啊，特务头子兼十四方面军司令土肥原贤二大将死刑，前内阁总理大臣广田弘毅死刑，这也是判死刑的这个日本战犯当中唯一的文官啊。前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大将死刑啊，前松井的参谋长啊，后来的陆军军务局局长武藤章中将死刑啊。在这七位之后，前首相小矶国昭大将、前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等等16个人被判终身监禁，前外相重光葵7年有期徒刑，另一位前外相东乡茂德20年有期徒刑，另外有两位前海军军令总长永野修身元帅和前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这个审判期间病死。日本呢，极端民族主义作家大川周明因为精神失常免于起诉，当然很多人都说这小子是装的啊。他后来也得意洋洋，我骗过了这个军事法庭啊。就他审判的时候，前面就坐着东条嘛啊，他突然啪给东条那秃脑门拍了一下，然后就开始各种胡说八道，装的啊。宣判完毕之后，所有的罪犯都被关押到了东京的鸭巢监狱啊。有了之前戈林在监狱里自杀的教训，所以看守们呢对几个死刑犯的监视啊格外严格，尤其是东条这哥们有个自杀的前科。所以他这屋每天24小时亮着灯，看守15分钟过来看一次，老小子还在吗？哎呦，老小子还在吗？是吧？每天还得量一次血压，测一次脉搏，有点异常就得马上体检，别给这老小子吓死，一定要确保老小子活着上绞刑架。有一天一个巡逻军官突然看到东条英机把一段绳子套在脖子上，哇，这军官一下就慌了，赶紧开门把他抱住，一摸绳子才发现哦，纸做的啊。这个军官就长出了一口气，那说东条啊，把上厕所的手指用水蘸湿，搓成了一条纸绳，给自己模拟一下上吊的感觉啊！你说这不神经病吗？到了12月22号晚上11点30分啊，七位死刑犯被带到了绞刑架前啊。东条英机是两腿发抖，声泪俱下，脸剧烈的抽搐，13节台阶两分钟才走上去，那这就是个怂货呀啊！时间到了23号的零点。东条第一个被执行绞刑，紧跟着呢，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武藤章一个接一个的被绞死啊，然后也是这个尸体火化，骨灰就撒进了太平洋啊。这些个日本战犯上绞刑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忏悔啊，据说他们在这个板垣征四郎的带领下集体三呼大日本帝国万岁，天皇陛下万岁，是吧？不像那个纳粹战犯还有忏悔的。剩下的这个战犯继续服刑啊，不过呢大部分在50年代就陆续被提前释放了，像重光葵呢后来还当过日本的这个外务大臣。跟东京审判同时，各国又开始陆续审判乙丙级战犯啊。二战一结束，中国就派代表团到日本，引渡日本战犯到中国受审。到了45年底，在南京等10个城市成立了国防部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呢审理了这些战犯。那你比如说23军军长酒井隆中将、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就是那个南京大屠杀的这个元凶啊，还有南京大屠杀时候那张那个著名的百人斩比赛，那两个人啊，就是这个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啊，还有这个田中军吉，就杀了305个人的那个，都被这个审判之后枪决啊。不过这个在中国受审的头号战犯，中国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因为蒋介石的密令无罪释放啊。当时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可惜呢胳膊拧不过大腿啊，所以冈村就成了天皇之外逃脱罪责的最高级别的一位。随着大大小小的法庭一个个落下帷幕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正式宣告结束。但是跟纽伦堡审判一样，东京审判应该说呢也留下了很多遗憾啊。除了刚才说天皇逃脱审判之外，就是整个法庭对被告们的辩护权利有点过分宽大了啊。比如法庭规定被告有权自行选择律师，但是没规定能选几个，结果好多被告都有5-6个律师，最多的岛田繁太郎日本海军大将有8个，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小型辩护集团，这些小集团凑一块就成了一个大集团，这么多律师在法庭上经常是各显其能，喧宾夺主啊！尤其是一些美国律师把这次审判当作表演的舞台，仗着自己熟悉美英这套法律体系的漏洞，经常抓住一些法庭规则上的问题纠缠不放， 尽一切可能给被告开脱啊，直到法庭驱逐了两个美国律师，滚蛋，演的实在太过了，情况才有所好转。另外呢，法庭对证人的审核基本上没有，导致前后一共有多达400多个证人出庭，其中300多是辩护方请来的啊，这些证人好多都跟案子毛关系没有，上来呢说的都是莫名其妙的事儿，其实这也就是利用法庭漏洞拖延时间啊，好多日本战犯都知道这个时候美苏之间已经剑拔弩张啊，觉得多拖一天呢没准就赶上形势有变，没准呢自己有个一线生机，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有可能爆发。最终在各位检察官和法官的不懈努力之下，正义呢还是得到了这个伸张啊。另外呢有一个这个最遗憾的就是侵略中国的这些战犯啊，大多数呢就是没有得到这个应有的惩罚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庭毕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所以呢这个美国为主导啊特别有意思，他审这些日本战犯怎么审呢？就是凡事以东条划界，凡是跟东条是一伙的必须死，肯定是甲级，跟东条关系不怎么样或者跟东条交恶的这基本上就没事，因为这个美国人太恨东条了，偷袭珍珠港不就东条干的吗？他下令干的，所以只要跟他沾边全死。你最有名的就是那个桥本新五郎，他这个定了个甲级战犯，这哥们儿很早就他才是个大佐啊，所以他定了个甲级战犯，他高兴疯了啊，他说我一个这个大佐，我居然跟大将们站在一起，因为他发动那个918事变以后他就退役了啊，他这个南京就是打南京的时候误击那个美国军舰啊，这不是误击，是诚心击，他也给日本政府呢做了替罪羊，大佐衔儿就退役了，30年代他就退役了啊，但是因为这件事儿你打过美国军舰是吧，所以我得审你，我得审你，大佐给弄了个甲级战犯，他说我这家伙一个退役大佐，我跟大将们一块站在甲级战犯的审判席上，他说我感觉自己跟晋升了一样是吧，太美了啊。再有一个那武藤章，武藤章他是东条的这个死党啊，这个陆军的这个军务局局长啊，还有一个就是佐藤贤了啊，这俩都是这个佐藤贤了是参谋本部的一个局长，俩人都是少将，在日本投降前武藤章才晋升为中将，当了一个丙级师团的师团长，都没怎么去指挥战斗，日本就投降了。你说这样的将军日本得有多少，车载斗量，怎么着也轮不着他当甲级战犯上这个绞刑架啊，就是因为你不是东条的死党吗，相当于东条的这个大管家，就这种身份，所以就得弄死你。反过来你比如像这板垣征四郎，什么土肥原贤二，这俩不是因为918被判死刑，而他俩当时在南洋啊，都是在南洋，一个在新加坡，有这种这个就是跟英美作战的经历。那木村兵太郎更是，他在这大将里边，这属于那旧日本陆军这100多个大将里边，他属于就基本上最后一波了，那赶上最后一波了。但是你缅甸方面军司令，你打英国人来的，这你得上绞架。反过来，你比如说石原莞尔呢，跟东条交恶，那他一直管这个东条叫东条上等兵啊，认为这个东条就是一个脑子就相当于一个上等兵。大川周明去伪满洲国出差的时候去看石原莞尔，看完了石原莞尔呢，这个大川周明就问啊，说这个东条副参谋长的这个办公室在哪儿？当时东条是这个关东军的副参谋长，说他办公室在哪儿？说我来了，我怎么着得跟他打个招呼啊？然后石原莞尔就一脸轻蔑啊，那上等兵，瞅牙干嘛呀？就这种感觉，所以他41年就退出现役了，而且他反对跟英美开战，他主张对苏联开战，他属于北进派，那所以他走到哪儿还都有这个宪兵什么跟着他，所以这种人他东京军事法庭一成立，他去投案自首，说我来了啊，我石原莞尔中将，那我是战犯，你们抓我吧，审判我吧，军事法庭拒绝抓他，说你不是战犯啊，我这么大丈夫怎么连个战犯都不是，他觉得非常丢人，几次去投案自首都被拒绝了，最后让他以证人出席去指责什么东条这帮人是吧，所以你说就这个人对于中国人来讲绝对是元凶首恶，那应该审判，但是他也就逃脱了正义的这个惩罚啊。对于这个纽伦堡和东京这两次审判啊，咱们呢专门用了两集特辑节目来讲啊，尤其是这个审判的具体过程和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知识啊，这都是咱们以前呢讲的比较少的啊。其实相对于最后的审判结果，谁判了死刑，谁判了无期，这个审判过程应该说更重要啊，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体系来审判战犯。坦白的说呀， 准备这两期节目，我自己对于法律的一些概念和精神也是增加了很多理解。那比如这个现代法律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法律的根本目的不是报复，而是制裁，是吧？这俩词儿呢，大家可以仔细琢磨一下它们的区别。报复呢，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就有个问题啊，那就是度的问题啊。比如我抢了你100块钱，现在该怎么办？是这个也让你抢我100，那问题就多了，对吧？那我要是没有100块钱让你抢，你抢多了怎么办？抢少了怎么办？抢的时候你不小心伤了我怎么办？对吧？是吧？那这还就是100块钱的问题。那要是拐卖小孩呢？你也让受害者去拐他家孩子，这根本没法执行。所以现代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把每一种罪行都是什么，犯了什么罪，怎么惩罚，拿条文一一列出来，告诉大家你干什么是犯罪，干了以后会怎么办，就是这么个意思。当然咱讲的这些内容啊，其实还是蜻蜓点水，而且呢二战结束这么多年，人类法律进步也是巨大的啊。所以在这儿呢，我特别希望听了我节目的同学能对法律产生一点兴趣，去了解一些法律知识。如果能成为一个法律工作者，那对中国的法治建设贡献一点力量，那就更好了。好啊，这就是今天的这个特辑节目，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开始咱们接着讲太平洋战争。经历了纳粹德国走向灭亡的跌宕起伏，我得请同学们呢把时钟往回调两年啊，咱们回到1943年年初。之前呢咱们讲到啊，日本人呢在中太平洋的中途岛和南太平洋的瓜岛两次大战失利，海军和陆军呢都受到了不小的损失，短时间内就没有能力发动什么进攻了，转而采取守势。那这就有点像那个下象棋，是吧？日本人连将了几军，没把美国将死，下面呢就该美国人进攻了。1943年的4月14号，美国海军情报部门呢截获了一封日军电报啊，破译以后一看，好家伙啊，里边说的是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56大将要去前线视察一圈，还包括了详细的行程啊。这封这个电报呢传到罗斯福总统那儿，总统呢就跟海军部长诺克斯商量，说咱能不能抓住机会干掉这个仇人呢啊。大家一商量，最后决定得干，虽然说暗杀不光彩啊，但是这事得干。这个活呢就落到了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哈尔西上将身上。哈尔西经过仔细研究，最后决定啊派18架陆军航空兵的 P38 战斗机在山本去所罗门群岛的路上截击，在天上干掉山本。1943年4月18号早上7点半，18架 P38 战斗机从瓜岛亨德森机场起飞，结果呢刚起飞两架飞机发生了故障，就只有16架飞机飞向了目标。 P38 绰号闪电，是一种重型战斗机，有两个发动机，速度快，火力猛，被日本飞行员呢称为双身魔鬼。这次执行任务的这些闪电战斗机都装上了大型副油箱，就算这样，因为路程太远，还得绕路躲避日本雷达站，所以在目标上空只能停留15分钟。这就对时间掌握要求非常精确，而且呢，你不光自己精确，还得要求山本也得精确，按照计划准时出现才行。16架飞机里有4架负责攻击山本乘坐的轰炸机，剩下的呢负责缠住护航的战斗机。在路上呢，大家都采用超低空贴海飞行，保持无线电静默。两小时飞行之后，9点34分，闪电战斗机来到了布干维尔岛上空，也就是预定的拦截位置。仅仅50秒之后，两架日本一式轰炸机和6架零式战斗机就准时出现在了阴霾的天空中。山本56一向是个严格守时的人，没想到这个好习惯最后要了他的命。美军领队米切尔上校命令闪电战斗机抛掉副油箱，之后带领12架飞机爬高直扑临战。兰菲尔中尉率领4架闪电从下方出其不意的突击轰炸机。日本这边护航的临战也发现了美国飞机，马上抛掉副油箱迎战。两架轰炸机则赶紧转头往岛上飞，就是被击落也要迫降在地面上。兰菲尔中尉刚要攻击轰炸机，就发现呢有两架零战正在冲向自己，被迫掉头迎战。他的僚机巴伯少尉驾驶着闪电战斗机就咬住了一架轰炸机，从后面对他一阵猛烈开火， 轰炸机冒着浓烟坠毁在地面的丛林之中，之后他又帮战友把第二架轰炸机击落在了大海里。米切尔上校一看，命令不要再跟剩下的零战纠缠，全速返航。整个战斗仅仅三分钟就告结束，16架闪电只有一架失踪，而日本的两架轰炸机和三架护航的零战被击落。第二天，日本的搜救部队赶到了现场，在第一架被击落，也就是坠毁在丛林里的那架轰炸机的残骸旁边，找到了山本56大将的遗体。山本被安全带绑在座椅上，连着座椅一起被抛出了飞机，仪容非常安详，至死手里还紧握着战刀。经过检查，美国飞机的机枪子弹在他身上打了两个洞，一个在左肩膀，另一个呢从下巴打穿了半边脑袋。所以呢，飞机还没有坠毁，他就已经死于非命。另一架坠海的轰炸机里边坐的是山本的参谋长宇垣蝉将军，他身受重伤，不过呢非常幸运的活了下来。山本之死对日本人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一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才公开宣布，在东京给山本举行了国葬，追授元帅称号。不过日本人居然丝毫没有怀疑自己的密码已经被破译了，还是没有更换密码。相比日本人的低调，美国人这边就热闹多了。哈尔西听说成功的击落山本，立刻欣喜若狂，而且呢得便宜卖乖，说太遗憾了，我本来打算拿铁链拴着山本到宾夕法尼亚大街上游行的，真正的好戏啊还在这些飞行员这儿。兰菲尔中尉一回来就写报告说我击落了山本，还把这个过程呢描写的绘声绘色啊，说自己呢先是击落了一架零战，然后呢又不顾两架零战在后面追我，强行击落了山本的座机，俨然就是一副大明星的样子。这些在战时啊都是秘密档案啊，直到60年才解密。兰菲尔呢就变成了大英雄。战友巴伯一看，哎，原来当年你这报告是这么写的，就立刻开始到处抗议。幸亏当年六架零战的飞行员还有一位活到了战后，美国人就专门把他请过来仔细询问啊，发现呢还是巴伯的描述更靠谱。这个事儿啊甚至一直持续争论到了今天。当然了，甭管是兰菲尔还是巴伯谁击落的，山本这一死，美国人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不过呢，对于后边怎么收拾日本，大家还是有很多困难要克服啊。首先呢，在兵力上，美国虽然国力雄厚，但是船还是得一艘一艘的造，那飞机呢得一架一架的转，不可能瞬时间就造成一个大舰队。所以现在在兵力上，尤其在海军的核心航母上，还没有压倒性的优势。其次是在进攻路线上，日本人的思路啊是用一连串以本土为中心，像同心圆一样的防御环节来进行防御。要想打败日本，看似有很多进攻路线，但是仔细一分析其实都不靠谱。咱们可以看看太平洋地图，从上往下，北太平洋先得排除，这边气候恶劣，人烟稀少，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基地。苏联这个时候还深陷苏德战争，所以也没法帮忙。在亚洲大陆上，中国倒是还在进行抵抗，可是基本上呢没啥还手之力，能自保就不错了。英国人更惨，已经被小日本赶出了缅甸，退到印度去了。所以要想反攻日本，只能从中太平洋和南太平洋这两条路走，而这两条路都得靠美国人自己走。路线就剩这两条，但是也得分出个轻重缓急来。咱们知道啊，日本人陆海军不和是公开的秘密，但是美国人这边呢其实也差不多。按说太平洋战场绝对应该是海军唱主角的，但是陆军这边呢却有一位不甘寂寞的人，这就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说咱们得从南太平洋的一连串岛屿打回去，直指东南亚这些岛国，因为这儿呢现在是日本最重要的原料产地，石油啊橡胶啊都是维持战争必不可少的。海军的将军们一听就反对啊，说你这不就是想沿着当年自己被打跑的路打回去吗？根本就不靠谱，小日本肯定早有准备，咱们干嘛非得去跟日本在岛上死磕，应该充分利用航空母舰的机动性，从太平洋中路直插日本本土。双方争论来争论去，直到43年5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带着两国参谋长们一起开了个会，才有了定论。这就是著名的三叉戟会议。三叉戟会议上就决定，咱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所以以所罗门群岛为分界线，北边是太平洋战区， 由海军上将尼米兹指挥，南边是西南太平洋战区，由陆军上将麦克阿瑟指挥，哈尔西负责指挥这边的海军部队，两个战区两路出击，最后在菲律宾会合。这种战略的好处是让日本人疲于奔命，哪儿都守不住，缺点就是需要的准备工作比较多，所以呢，双方就进入了一个难得的休战期。将近半年的时间，双方呢，除了在北边的阿留申群岛以外，几乎没打什么仗。仗打的少不代表大家不忙，兵分两路其实也就意味着这两路实际上是有个竞争关系的。既然跟日本打仗，海军是决定性力量，那麦克阿瑟就得琢磨怎么才能最大发挥自己的作用呢。这时候哈尔西帮忙了，他跟自己的参谋们一起想出一个绝招，叫做跳岛战术，也叫蛙跳战术。就是说你日本不是在一连串的岛上布置防御吗？我就不去一个个进攻每一个岛，而是打一个跳一个，跳过那些防御比较严密的，打薄弱的，这样一步步前进，我就能把防御严密的岛给孤立起来，切断补给，然后就让小日本在岛上自生自灭了吧。麦克阿瑟一听这主意好啊，马上批准，咱们说跳就跳。但是哈尔西说别急，是吧？要想在南太平洋搞蛙跳，咱先得打通夏威夷海军基地到这边的通路。现在呢，在这儿有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岛，叫塔拉瓦岛啊。说是岛，实际上啊，这里就是一串露出海面的环礁。塔拉瓦岛啊，这个位置特别好，正好拦在夏威夷到马绍尔群岛之间，所以必须拿下来，才能舒舒服服的在南太平洋搞运输。日本人也不傻，知道这个地方兵家必争，也争分夺秒的在岛上送人。除了军队，还有大量朝鲜劳工在岛上日以继夜的修建防御工事。小小一座岛居然修了500多座碉堡，还有十几辆轻型坦克。负责防守的是日本海军少将柴崎惠次，他对整个防御体系非常有信心，跟别人夸口啊，说别看我这岛不大，但是美国人要想打下来需要用100万人花100年的时间，这口气啊真不小。那么美国人打算如何攻占塔拉瓦环礁，小日本又能否守得住，咱们下集再说。上一讲呢，咱们说这个美国和日本吧，都把这个目光呢盯向了小小的塔拉瓦环礁。今天这个地方属于太平洋一个小国，那叫基里巴斯，这国家呢主要靠卖护照活着。这个国家呢整个就是一大堆跨越赤道的小岛，这个塔拉瓦环礁呢就是其中之一，24个礁石组成的这个小岛。这些小岛呢排成了一个开口的三角形啊，也就是有点像一个这个大鱼号那么一个形状啊。其中最大的一个岛呢是西南端的比修岛啊，说它大哎，就是矬子里拔将军。整个比修岛呢2公里长，最宽的地方啊700多米。所以这个进攻塔拉瓦环礁的任务呢交给了在中途岛海战当中一战成名的斯普鲁恩斯海军中将。斯普鲁恩斯深知这个岛虽然小啊，但是重要性啊跟尺寸可不成比例啊，街亭虽小干系重大，街亭一溜啊咱们哥们就全他妈玩完了，是吧？所以呢他决定啊率领手下的这个第五舰队是倾巢出动啊，准备来个牛刀杀鸡，一举占领塔拉瓦。1943年的11月10号，美国出动了17艘航空母舰，其中呢6艘大型航母、5艘轻型航母和6艘护航航母、12艘战列舰、12艘巡洋舰、66艘驱逐舰和36艘运输船啊，这个第五舰队的规模就这么庞大，浩浩荡荡啊，从这个珍珠港出发啊。然后那位同学说不对吧，啊，美国佬怎么现在有17艘航母啊？没错啊，您没听错啊，这就是美国全力造船的结果。那，啊，当然了，这里面呢5艘轻航母、6艘护航航母，真正的主力航母呢是6艘啊。但是呢这个时候的主力航母啊已经不再是约克城号那种战前产品了啊，而是最新的这个埃塞克斯级。这种新航母个头更大，能装下更多的飞机，速度更快，航程更远。木质甲板上呢安装了一层装甲，防护力啊大大加强。这种航母啊，这个光43年就有8艘埃塞克斯级下水，整个二战期间一共造了24艘，一直服役到这个越战的时候啊，甚至80年代 这种航母还有着就在这个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当中服役的，那就是当这个两栖攻击舰用啊。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强大的国力，你从这上面就能看出来，这造航母跟下饺子似的啊。这次登陆行动代号叫电流啊。斯普鲁恩斯先派出这个潜艇啊，沿着海岸线呢，把塔拉瓦环礁侦察了一圈。主力部队是第五两栖军，军长史密斯中将，在海军乱队是出了名的猛人啊，这个经常吼着说话，被人送一个外号呢，叫咆哮的疯子啊。负责把这疯子送上岸的两栖舰队司令也是一位猛人，特纳少将，是吧？因为呢，他两栖作战经验极其丰富啊，也被人送了个外号叫短吻鳄啊。这两位牛人负责，再加上兵力雄厚，所有人都觉得此战必胜无疑。斯普伦斯中将坐在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上亲自观战。11月20号凌晨，舰队呢开到了塔拉瓦环礁附近。在这之前呢，飞机战舰已经围着小岛啊炸了好几天，岛上一片死寂。黎明时分，陆战二师的士兵起床吃了新西兰特色早餐羊肉炒鸡蛋，之后呢跟着这个牧师呢做了祷告，把写好的遗嘱留下啊，就从这个运兵船上啊用网绳登上了两栖登陆艇。随着最后一波炮击结束，200多架飞机又去用炸弹把小岛炸了个底儿掉啊！美国大兵们在登陆艇上观看了这场焰火表演啊，都觉得岛上不可能有活人了啊，咱就直接呀、啊、过去插国旗拍照片啊，来个耶就行了啊！结果呢，刚派出扫雷舰过去扫雷，突然从岛上打过来几发炮弹。虽然啥也没打着，可是把美国兵吓得不轻。我靠，这么炸都炸不死，这帮日本人是人吗？啊，管他呢，再狠狠来一波啊，猛一波，是吧？所以两艘战列舰开到离岛不到2公里的地方，用406、203、127毫米各种口径的舰炮再次对这个小岛狂轰滥炸啊。其中一艘战列舰呢，正是在这个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时候被击沉的马里兰号，现在被捞出来了啊，过来报仇啊！你当初不是把爷炸沉了吗？现在爷又来了啊！要不说这个只要努力就会有成果呢？一发炮弹正好命中岛上的弹药库，引发剧烈爆炸，巨大火球冲天而起啊！直到这个岛上终于再次恢复一片死寂，登陆艇才陆陆续续出发。这时候时间呢，就到了早上9点。第一波登陆部队是陆战二师二团啊，在团长肖普上校的带领下，100辆两栖登陆车和几辆坦克登陆艇分成三波，直扑比修岛北边的三个海滩。到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原来这手里拿的海图是100多年前殖民者画的，根本就不准。而且这天还是小潮，海水水位特别低，这问题就大了。是吧？因为登陆艇吃水深呐，开到这儿就被礁石卡住了，动弹不得。只有履带式两栖登陆车还能用。第一波士兵啊，登陆还算顺利，因为小日本被炸懵了，来不及反应，是吧？后边两波就没这么幸运了。说句实在话，日军首将柴崎惠次确实不简单。他之前敢夸下海口，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这个准备工作确实做得好。别看岛子小，但是环礁内部几乎都被挖空了。所以虽然被狂轰滥炸，守军损失啊却根本不值一提。美军的这个炮击轰炸刚一停，日军就从掩体里钻出来，那用机关枪迫击炮开始还击。这时候正赶上第二波士兵赶到，这个两栖登陆车就成了活靶子，一个接一个被击沉，很多士兵跳到齐腰深的水里，那因为枪不防水，只能呢脚踏着坑坑洼洼的礁石，是吧？两只手举着枪前进，一阵机枪扫过，礁石上就是一片血水。上岸士兵也没好到哪儿去，日本人在这个岸上建了一道长长的木头围墙，又高又陡，根本就爬不上去。大家呢就被困在这个沙滩上，是进退不得。这个时候太阳把沙滩烤得火热，子弹在头顶上横飞，小小海滩成了人间地狱。步兵被困，坦克也不顺利，好多坦克登陆艇啊都被炮火击中沉没，最后只有3辆谢尔曼坦克上了岸。没走几步，其中一辆被地雷炸毁了，很快呢又有一辆掉到坦克陷阱里出不来了，仅剩的一辆炮还坏了，成了一个移动的这个机枪碉堡。直到下午，情况终于有所转机啊！咱们之前说日本人修了大量的碉堡，碉堡之间呢通过电话联系。柴崎惠次呢就躲在后方的指挥所里。从早上美军炮击开始，好多电话线呀被炸断了。 柴奇在后方已经没法指挥了啊，就琢磨着得换个地方啊，挪到这个靠前线这个近一点的地儿。结果恰在此时，一发炮弹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他指挥所上，包括柴奇在内的指挥所全部人员都被炸死了。岛上的日军就陷入了各自为战的境地。这时候美军又有几辆坦克艰难的上了岸，才终于在天黑前呢，在滩头站稳了脚跟。一天激战，小岛已经是面目全非，原本茂密的椰树林都被炸倒，到处是无人掩埋的尸体，臭气熏天。肖普上校命令已经上岸的1000多陆战队士兵收缩阵地，挖掘工事，然后一半人休息，一半人待命，随时准备夜战。入夜之后，美国军舰不断发来照明弹，把小岛啊照得一片惨白。有的陆战队员呢，经历过瓜岛战役，知道日本人自杀式冲锋的可怕，神经是高度紧张，一有个风吹草动就开枪射击。后方部队呢，也利用涨潮拼命往岛上运输物资。热带地区啊，黑夜比较短，美国大兵紧张了一宿，直到天亮也没等来日本人啊。由于这个柴崎阵亡，是吧？所以剩下的日本兵呢，摸不清楚情况。最危险的第一夜平静的过去了。第二天一早，陆战队员们在坦克和炮兵的支援下开始进攻。日军虽然失去了统一指挥，但抵抗仍然十分顽强，每个据点都站到最后一个人。由于这些碉堡啊修得很隐蔽，经常是打死了好几个人才被发现，所以美国人干脆调来推土机，发现碉堡的枪眼或者出入口就直接用沙子埋上，不跟你废话了。中午时分，潮水终于大涨，大批登陆艇登陆，送来了物资和好几辆坦克，美军开始步步进逼。到下午4点，残余日军被逼到小岛东西两头各一小片地方。这时候陆战二师参谋长、瓜岛战役的英雄埃德森上校来到岛上，发现呢，第一批登陆的陆战队士兵伤亡惨重，有几个排级单位全部阵亡，有的人喝不上水，活活中暑而死，还有人呢精神失常，歇斯底里的大声喊叫。好在新来的增援部队士气高昂，又经过一个平静的夜晚，11月22号，美军开始了最后进攻。之前造成巨大伤亡的几处碉堡群，在新上岸的海空联络员的引导下，由驱逐舰一一摧毁。剩下的日军被分割包围成了几个小块，虽然在拼死抵抗，但是已经弹尽粮绝，有人忍受不住折磨开始自杀，剩下的人呢用明码发出了决死电报。这天晚上，陆战二师师长史密斯少将登陆，刚开始召开作战会议，那就传来报告说日军发动大规模夜袭啊！原来呢，被包围在岛西头的几百日本兵，眼看形势绝望，利用黑夜发起冲锋，手持刺刀、手榴弹，高呼“天皇万岁”的口号，冲向美军阵地。双方呢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刺刀、枪托、铁锹、拳头、牙都成了武器。岛东边剩余的日军比较多啊，听到西边展开了战斗，指挥官松尾大佐也命令发动了3次冲锋，但是全部被打退。天亮以后，美军阵地前尸横遍野，几百名还有战斗力的日本兵啊，基本上都在夜里被打死了。所以说小日本的战术多蠢，是吧？美国人不怕你自杀冲锋啊，你不揣冒昧的露出来，机关枪通通就行了，你要真躲在岛里打游击，且得肃清一阵呢。所以这么一来，最后肃清全岛的战斗就轻松多了。剩下的日军都是老弱病残，很多人是吧？面对逼近的这个美军，完全是一副呆若木鸡的样子，毫无表情地坐在地上，连这个自杀的力气啊都没有啊。但是陆战队员吃过苦头，不敢轻易过去抓俘虏，万一这小子身上有手雷，他一拉响了跟你同归于尽怎么办？所以还是给一枪比较保险啊。到下午1点。比修岛终于全部被占领，之后一个礼拜，附近其他小岛也都被占。塔拉瓦环礁呢，升起了这个英美两国国旗，好多经历战火的老兵一听到国歌就都失声痛哭起来。塔拉瓦战役是美国人第一次面对日军有准备的反登陆作战，海军陆战队第二师阵亡980人，受伤2000多。对于这么一个弹丸小岛来说，伤亡实在是太大。守岛的4500名日军被全部歼灭，只有17个日本兵和100多劳工当了俘虏。面对7倍于己的敌人，可以说呢，给了美国佬一个沉痛的教训。尼米兹上将马上飞到岛上，带着大家仔细研究日军碉堡，然后命令所有两栖部队军官都来组织学习，还让人呢 在夏威夷找了个荒岛，模仿比丘岛修建工事，给部队呢在后方训练用。不过在这个美国本土，那塔拉瓦战役是引起了不小的批评，大家都不理解为啥在这么一个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小岛上要死这么多人。但是他们不知道血腥的这个岛屿争夺战呢，这才刚刚开始。那么美军下一个目标是哪儿？日本人又会发明什么新的防御战术呢？咱们下集再说。上一讲呢，咱们说到在小小的塔拉瓦环礁，美日双方一场血战，最后呢还是以美国人成功占领全岛结束。很快塔拉瓦环礁的价值啊就显了出来，因为从这儿起飞的飞机可以直接支援到尼米兹的下一个目标马绍尔群岛。马绍尔群岛比塔拉瓦可大多了，那美国人呢这边也没敢掉以轻心，仨月之后在六倍于塔拉瓦的火力支援下，五万多地面部队非常顺利地拿下了马绍尔群岛的主岛夸贾林环礁，8000日本守军几乎被全灭，而美军呢只牺牲了这个100多人。不到一个月，马绍尔群岛大部分群岛屿呢被美军占领，啊，不过有几个这个防御比较严密的岛就被绕过去了，啊，派点人看着就行了。本来日本人呢在这边有个苦心经营的强力基地叫特鲁克岛，驻扎着不少海空军，是吧？就被称为这个日本的珍珠港，啊，不知道起这个名字的人啊有没有想想珍珠港经历的这悲剧啊，这实在是太不吉利。果然啊，44年的2月17号，斯普伦斯发动了冰雹行动，给这个特鲁克岛啊来了个持续3天的大轰炸，把停在这个岛上的飞机、舰船、各种设施全部炸毁，从此呢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那也就是说，这个特鲁克岛啊一直是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海外的总部啊，结果现在被炸的就已经没个人样了。从塔拉瓦到马绍尔群岛不到半年时间啊，日本人连丢了2个外围据点。那你说这曾经不可一世的联合舰队到底上哪儿去了呢？其实啊，他们真没闲着。从山本56被击落之后，古贺丰一海军大将接替他成了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古贺跟山本一样，也是海军航空兵的支持者，那能力很强。多年来日本海军的核心思路就是要毕其功于一役啊，这就是受了这个当年对马海战胜利的影响。古贺也不例外，不过他还是比较务实的，知道决战成功的可能性很低，所以呢计划引诱美军深入，在菲律宾附近海面依靠陆军飞机一起全力出击。为了这个准备决战，古贺把设在武藏号战列舰上的司令部迁到了菲律宾。不过就算这样，他对前景啊依然是比较悲观啊，他好几次啊跟人说，我特别羡慕山本，因为他死的正是时候。结果古贺大将一语成谶，3月31号他和参谋长坐2架水上飞机前往这个菲律宾的棉兰老岛，那在半路上呢遇到了暴风雨，飞机坠毁。就这样，联合舰队在一年之内先后两位这个司令长官都死在了坐飞机到前线的路上，而且古贺尸骨无存啊，都没有找到。那吓得接替古贺的丰田富武大将没啥急事儿，也不敢坐飞机了。丰田富武这个胆子虽然不大，野心不小，这个人是个战争狂人啊，不像山本和古贺那么悲观。他一上任就改变了古贺的战略，那说这太保守了，那咱们哪能让美国佬深入菲律宾呢？那得在大洋上啊来一次决战，打出这个联合舰队的威风，挽回这2年来的颓势。决战在哪儿打呢？丰田判断啊，美军在占领马绍尔群岛以后，下一个目标一定是马里亚纳群岛，是吧？所以呢，他就制定了一个阿号作战计划，准备趁登陆这个节骨眼儿，派出联合舰队全部力量出击，给美国人来个一勺烩啊！这个想法呀，不能说啊不够大胆，但是要想成功，有个先决条件必不可少，就是美国人得按照你的设计来打马里亚纳群岛。哎，你还别说，这第一步呢，真就被这个丰田啊给蒙着了。美国人下一步目标正是这儿。今天一说这个马里亚纳，咱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马里亚纳海沟啊，这个世界上最深的地方，11000多米。前几年咱那蛟龙号还下去潜了一把。为啥美国和日本都把目标定在这儿呢？啊，咱一看地图就明白，这个马里亚纳群岛啊，差不多正好横在马绍尔群岛和台湾岛的中间，整个群岛从南到北啊，有将近100个火山岛， 其中呢，第一大岛是关岛，第二大岛是塞班，第三大岛是提尼安岛，剩下就没啥名了啊。这片群岛啊，这个位置太重要，正好是中太平洋到中国南海的咽喉。如果让美国人占了的话，台湾岛和菲律宾甚至日本本土都在美国轰炸机航程范围内，从日本到东南亚的海上生命线几乎就被拦腰截断，所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死守。日军大本营赶紧把驻扎在中国的大批关东军部队调到了这个太平洋上，其中派驻马里亚纳群岛的就有6万多人，岛上的防御工事加班加点赶工。美国人这边呢，这要打马里亚纳群岛了，最大的困难就是这儿太远，离珍珠港3500海里，距离本土超过5000海里，运输舰啊一年只能往返2次。而这个时候欧洲这边盟军啊正在组织诺曼底登陆，也没有更多的船可供调遣，所以兵虽然不少，没法多点同时登陆，只能一个岛一个岛来啊。第一个目标呢就选在了塞班岛。塞班岛是一个长条形的岛，长21公里，最宽的地方呢只有8公里，地势呢中间高四周低，450米高的这个塔波乔峰是全岛的制高点。岛的西南方向是一片非常平坦的沙滩，是很理想的登陆点。小日本在塞班岛上修了3机场，部署了600多架飞机，守岛的呢是陆军第31军还有一部分海军的警备部队，一共43000人，200多门火炮，40多辆坦克，兵力呢确实相当可观，比柴奇那个塔拉瓦那是规模大多了。斯普鲁恩斯也知道塞班岛昨绝非一语啊，就组织了将近500艘舰艇、7000架飞机，掩护2个海军陆战队师和1个步兵师，将近7万人进行登陆。指挥官依然是塔拉瓦的老搭档啊，史密斯和特纳啊，这两位将军，一个逗哏一个捧哏，花了3个月的时间准备之后，1944年6月11号，美军开始用舰炮飞机轰炸塞班。正巧呢，岛上日军的这个31军军长啊在关岛视察回不来了啊，所以指挥重任就落在了这个底下的师团长斋藤义次中将身上。斋藤认为在美军绝对的火力优势之下，在滩头进行抵抗无异于送死，于是呢让部队缩在这个掩体里啊，等美军上岸以后再反击。6月15号美军开始登陆，斋藤中将依然让大家缩好啊，为人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只用火炮呢进行干扰。美军虽然冒着炮火，但是登陆比较顺利啊，这天晚上呢2万多人上了岛是吧，但是往内陆推进就困难喽啊，密林里到处是暗堡，走两步就冷不丁挨一枪，所以占领的登陆场啊还不到计划的一半，2万多美国大兵只能挤在沙滩上睡觉。斋藤觉得机会到了，天黑以后指挥36辆坦克和1000多人发起夜袭。哎，那位同学说日军在岛上不是有4万多人吗？怎么才派1000多人？就因为小日本啊都是分布在各处的工事里，确实很分散很隐蔽，避免了挨炸，但是自己要想集合呀也很困难啊，能凑出1000多人就不错了，您将就着吃吧，是吧？结果日军刚开始冲锋，没想到美国大兵早有准备，一发接一发的照明弹把地面照的跟白天一样，紧接着密集的舰炮支援就到了，还没冲到美军阵地就被打死700多人啊，连美国兵的毛都这个没碰着。史密斯中将一瞧，哟，日本人守岛有余，进攻不足，那咱就先别着急扩大地盘了，先运东西吧，紧锣密鼓往岛上搬家啊，大批的这个人员和大炮登陆啊。这么一来斋藤就慌了，我时间越拖的久啊，美军实力越强，那所以在第二天夜里又发动了一次夜袭，这次把能开的40多辆坦克呀全开出来了啊，但是现实非常残酷，夜袭再次惨败，坦克全部报销，就日本的小豆坦克啊，95式、97式啊，面对这个美军的 M3、M4，那简直就是玩具啊，简直就是耗子舔猫作死啊，所以两宿过去了，日本人在最擅长的夜战里是没占到一点便宜，这就轮到这个美军进攻。后面两天时间，海军陆战队先后占领了岛上3座机场中的2座。斋藤明白把美国人赶下大海啊那是不可能的了，只好呢改变战术，依托攻势固守，同时呼叫支援。但这个时候塞班岛已经被美国海军重重包围， 几波想趁黑夜登岛的这个日军船队还没有靠近就被消灭，斋藤所有的幻想全部破灭，继续战斗的唯一意义就只剩下拖延了，斋藤陷入了绝望。那你说为什么没人救他呀？是不是因为日本陆海军不和，是吧？日本陆海军互相骂，是吧？陆军马路，海军马路，是吧？这70%的力量打对方，30%打美国，是因为这样吗？还真不是，是吧？海军没见死不救，是吧？因为日本人也知道啊，陆海军这两波马路老闹，是吧？太有损这个战斗力了啊！所以东条英机这个说服天皇任命自己呢兼任参谋总长，这样呢大权一揽，陆海军一把抓，东条呢实际上就成了这个明治维新以来权力最大的一个人。好多人私下呢就把这东条内阁叫东条幕府啊。新官上任三把火，东条一上任就命令这个陆军在中国大陆发动一号作战，打通从中国往东南亚的陆上交通线，是吧？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玉香桂战役，是吧？一开始呢就获得了巨大成功，50多万国军被击溃。东条一看怎么样，是吧？我可以吧？虽然石原莞尔老跟我叫东条上等兵啊，说我的脑子就是一上等兵的脑子，怎么样？本大将出任参谋总长就是管用，是吧？那海上咱也干他一票，玩个大的啊！把日本的这个防御体系也分成了几个等级啊，千岛群岛啊、小笠原群岛啊、新几内亚岛啊、马里亚纳群岛啊，这几个地方呢被称为绝对国防圈，不能丢。现在呢，美国人打到这儿了，这还得了，是吧？正好丰田富武这边也觉得美军在塞班岛被牢牢盯住啊，正是一举消灭的最佳时机。于是，在得到东条批准之后，丰田大将下令执行阿号作战计划。这个时候，小日本的联合舰队还有点家底，派出了9艘航母、5艘战列舰、13艘巡洋舰、20多艘驱逐舰啊，舰载飞机400多架。分成两波，雄赳赳气昂昂杀向马里亚纳群岛，是吧？小日本的这个底裤都亮出来了，整个舰队上到司令长官，下到战斗机飞行员，无不抱着必胜决心，是吧？那么他们能否重振大日本帝国联合舰队的雄风？美国佬又能不能拿下塞班岛呢？咱下集再说。上一讲呢，咱们说到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啊登陆塞班岛。那说到这个海军陆战队，很多同学呢可能有个误解啊，因为这个翻译的原因啊，咱们一直呢管它叫这个海军陆战队，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独立的军种啊。美军现在一共是五个军种啊，陆海空军、海军陆战队和这个海岸警卫队啊。那么二战的时候呢，空军没有独立出来啊，分属于陆海军，这个跟日本一样。但是海军陆战队呢早就是独立的了啊。到今天呢，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里边那、啊、其实也包括了陆海空三个这个军种中的军种啊，装备了最先进的武器啊，什么 M1 主战坦克呀、F35 隐身战斗机啊，是吧？所以有人说这个世界上第一大空军是美国空军，第二大空军呢是美国海军，第三大空军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航空兵，是吧？就是它这个它本身就是一个三军结合的部队。二战的时候呢，美国海军陆战队啊还远没有这么完善，地位呢也没这么高，主要呢就是专门负责两栖登陆作战啊，但是得靠海军来运输，靠海军陆军的飞机来提供空中掩护。太平洋战场上啊，这些岛屿争夺战简直就是为了海军陆战队量身定制的战争模式，是吧？所以呢咱们可以看到啊，咱们说这个每一个岛啊甭管大小，最先抢滩登陆的基本上呢都是海军陆战队。说回到这个塞班岛，上集呢咱们讲啊，说美军啊刚开始登陆比较顺利啊，斯普鲁恩斯呢就开始琢磨啊，准备在这个几天之后登陆关岛啊。结果呢就在这个时候啊，好几艘这个潜艇呢都发来了报告，说发现大规模的日本舰队。斯普鲁恩斯不愧为一代名将啊，马上呢就判断出啊，这是找我的啊，来找场子的，咱先不去这个关岛了啊，赶紧让手下马克米切尔中将指挥的第58特混舰队准备迎敌。因为这个潜艇啊一共发现了2支日本舰队啊，所以斯普鲁恩斯呢就判断说，小日本啊是用一支舰队把我引开，另一支舰队呢攻击这个塞班岛啊，所以呢就命令舰队啊这个不许离岛太远啊， 不过在这一点上啊，这回这个斯普伦斯猜错了啊。日本呢确实是有两支舰队，但是呢没打算分兵啊，而是合二为一，要开过来跟美军决战，还是那个毕其功于一役那老套啊。决战主力是小泽治三郎中将指挥的第一机动舰队啊，包括九艘航母、五艘战列舰和其他巡洋舰、驱逐舰。这五艘战列舰里边呢，包含了这个两艘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战列舰，就是大和号和武藏号啊。听名字呢，就知道这两艘是日本海军寄予厚望的战舰。大和和武藏都是原来日本古国名，那就原来这个日本律令制，那就古代这个明治维新以前啊，划天下为这个五畿七道六十六国。他这六十六国里边的大和国，就是这个五畿之一啊，在日本京都周围，那是五畿之一，等于是日本朝廷发祥之地啊，大和国。武藏国呢，就是这个在江户边上啊，江户周围，就是东京周围，所以等于这两艘军舰实际上是用日本的两个首都命名的，那京都和东京啊，因此可见它的这个就是被朝廷寄予厚望这种感觉嘛，是吧？而且呢，这两艘军舰自完工以后，基本上就没怎么出动。那一直在后方担任这个司令部，所以尤其被陆军讥笑啊！你们花这么多钱造世界上最大的军舰，整天在后方待着，是吧？然后上面的伙食简直好的都不得了，是吧？这个所以这个陆军就把这两艘军舰呢叫大和旅馆和武藏饭店啊！你们这帮海军官兵一天到晚就是吃吃喝喝，是吧？这简直就是不得了，是吧？说这个。咱们前面讲过那个石正信参谋啊，这哥们儿是一个狗怂，是吧？这个人见人烦的，这么人别人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他人见人烦，狗都不待见，是吧？就是外号叫盐汤啊，流到哪儿哪儿咸，是吧？就这么一哥们儿，是吧？然后他那个当年瓜岛战役的时候呢，就去找这个山本大将，是吧？他去这个想联络海军支援瓜岛，那然后他就登上了这个大和舰啊，就被大和舰的伙食啊给震惊了，是吧？你想陆军吃了多次，是吧？一包大米恨不得活一天，是吧？结果呢，海军我操，每顿饭都是好几菜一汤纯西餐，然后吃饭还有冰镇啤酒，还得奏乐。然后海军特别不待见这个石正信，因为知道这一狗怂嘛，啊，给他吃的伙食是海军最次的伙食，结果石正信居然感动的哭了，啊，说你们对我这么好，给我吃这么好吃的东西，是吧？所以你想，他这两艘军舰平时竟在那儿，是吧？您竟改善伙食了，这次也拉来吧，拉来凑数吧，是吧？460毫米口径主炮啊，您不崩两下干什么使啊？那带队的小泽治三郎，更是日本海军首屈一指的航空战专家啊，在这个海军航空兵这一点上啊，山本五十六受他影响很大。那小泽充分吸收了中途岛海战失败的教训，早早的派出了大量的侦察机，很快呢就摸清了这个美国舰队的位置，而且呢他想了一个绝招啊，叫这个距离外攻击。什么叫距离外攻击呢？就是把这个舰队停在美国航母飞机作战半径之外，然后派飞机去攻击，那这些飞机不就回不来了吗？没关系，攻击完了之后，飞机不用回航母，降落在附近岛上的机场上，这样呢就可以在保障舰队安全的情况之下消灭美国舰队啊！所以这个主意很绝妙啊！更加有利的是呢，到这个44年4月19号凌晨啊，小泽已经侦察到了美国舰队的位置，而且呢按照距离外攻击的战术，这些舰队已经在自己的攻击范围之内了。斯普鲁文斯这边呢还不知道小泽的确切位置啊，就决定呢咱不能傻等，仗着飞机数量多，先分出来一批压制马里亚纳其他岛屿上的日本飞机。就在此时，日本航母上的飞机出发了啊！这一天上午啊，短短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小泽派出了四波，一共300多架飞机啊，就是打算呢用数量来突破美国人的防空体系。早上起来9:50，第一波日本飞机被美国战舰上的雷达发现，米切尔将军马上命令舰上战斗机起飞迎敌，10分钟就出动了这个240架。这个紧急起飞记录一直保存到现在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不会有来者，因为现在一架飞机恨不得就顶那会儿100架，不用出动这么多架啊。这个时候呢，日本飞机其实还有机会，那应该趁着美国战斗机还在爬升的时候 吧，从上面呼啸而过，直奔舰队。结果呢，日本飞行员太教条，那这个时候都是这个菜鸟了，老脚老鸟，这些年已经凋零殆尽啊，完全按照教科书来，是吧？居然浪费了宝贵的十分钟时间重整编队，这么一来，他们就得为此付出代价。美国海军舰载机这个时候都已经是最新式的 F6F 地狱猫和 F4U 海盗，而日本战斗机基本上还是零战，更先进的飞机都在图纸上。地狱猫和海盗这两种飞机几乎在所有性能指标上都超过了零战，数量还更多，是吧？飞行员素质还更好，那你说这仗还有法打吗？是吧？所以日本战机虽然拼死奋战，第一波69架飞机被击落了42架，只有4架轰炸机突破了战斗机的拦截。日本飞行员一看这情况啊，看来也不可能飞到航母那儿了，因为航母都是在舰队的最后方，是吧？所以啊，咱也别挑了，啊，能炸谁就炸谁吧。这4架飞机呢，就扑向了外围的战列舰。这个时候，他们发现美国舰队还有一个黑科技，啊，就是一种新的高射炮弹。这种高射炮弹呢，装了一个在当时非常先进的近炸引信，可以自动侦测飞机靠近的时候再爆炸。这就让这个高射炮的威力大大的增强，最后只有1架飞机把炸弹扔到了南达克塔号战列舰上，皮糙肉厚的战列舰啊，根本就不在乎，啊，就跟被蚊子叮了一下，啊，舰长咱中弹了，是吗？我怎么没感觉呀，是吧？1个多小时以后，规模最大的第二攻击波来了，这个时候美国人更是严阵以待。将近300架地狱猫和海盗围攻128架，性能落后，飞行员水平也不咋地，新手上路请多关照，是吧？都贴着这个呢，那这样的这日本零战，所以战斗就变成了屠杀。短短几分钟，70架日机被击落，啊，一位这个美国战斗机飞行员啊，兴奋的在无线电里大喊说：“这真像以前射火机大赛呀，啊！”于是这天的空战在后来就被称为马里亚纳射火机。一些日本飞机跌跌撞撞冲破了这个拦截，很快呢又遇到了密集的高射炮火力，啊，一架鱼雷机用自杀式攻击撞上了印第安纳号战列舰，但上面鱼雷没炸。另外呢，有3枚炸弹击中胡风号航母和碉堡山号航母，造成了2艘军舰的轻伤。而日军这第二波128架飞机只有31架逃了回去。虽然空战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可是斯普鲁恩斯和米切尔并不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小泽舰队，所以没法反击。不过这个老天爷呢是公平的，那不能所有的风头啊都让这个飞行员们出了啊！别忘了美国还有不少潜艇呢。其实这天早上起来双方没开打，大青花鱼号潜艇就发现了小泽的舰队，那尤其是小泽的旗舰大凤号航母个头最大最显眼，第一个被盯上了啊！大青花鱼浮到水面正要发射鱼雷，突然瞄准装置失灵，还被日本驱逐舰发现，只好用目视瞄准把所有的6枚鱼雷一股脑就发射了出去，然后紧急下潜。此时大凤号上正在起飞飞机，冰草长小松关雄刚刚升空，看到水里的鱼雷，这哥们儿一咬牙心一横，摁下机头就冲向大海，用飞机呢撞毁了1枚鱼雷。不过剩下的鱼雷里边呢，还是有1枚击中了大凤号的右舷。大凤是日本最新一艘下水的航母，非常现代化，防护力呢也很强。按说1枚鱼雷击中啊，应该没啥事儿啊。小泽呢还命令继续起飞舰载机。中午时分，另一艘潜艇鲛鱼号又突然闯入小泽舰队群中间，冲着祥鹤号航母就是6发鱼雷，其中3发命中。2个小时之后，祥鹤号就沉入了大海。祥鹤号沉没了半个小时，结果谁也没有想到，大凤号内部呢突然发生了一连串的爆炸，舰体开始倾斜啊！原来刚才击中大凤号的这枚鱼雷啊，虽然看似没造成什么影响，但是呢，爆炸损坏了几根输油管道，泄漏的燃油不断挥发，气体弥漫在这个舰体内部啊。这时候呢，不知道哪儿擦出了一点火星，就引起了爆炸，很快就引爆了弹药库。晚上6点半，服役才3月的大凤号就葬身海底，660名官兵随舰同沉。 小泽不得不转移到雨黑号巡洋舰上，但是呢，巡洋舰的通讯设备不够，所以舰队的指挥就更混乱。上午起飞的第三和第四波飞机转了半天才找到美国舰队，在重重拦截之下也没什么像样的战果，反而呢又被击落了一大半。一天战斗下来，日军放出去的326架战机只回了130架，还有不少飞机呢随着两艘航母沉入大海，美军只损失了20多架飞机，军舰几乎是毫发无损。到了第二天，小泽转移到了通讯设备齐全的这个瑞赫号航母上，这时候他才知道前一天空战惨败啊。不过呢，他还不死心，打算用剩下的飞机再莽一波。正在此时，前方部队报告，美国舰队正在大举开来，斯普鲁恩斯发现日本人没有兵分两路，也就让米切尔放心追击。到下午快四点，米切尔的侦察机终于发现了敌人，但是这个时间啊比较尴尬，如果派飞机出击的话，回来就是晚上了，夜间降落很危险。米切尔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攻击。216架飞机就在晚上6点多到达小泽舰队上空，小泽一看不好，赶紧命令解散编队，是吧？所有船只各自逃脱，补给船开得慢不管了啊。不过船开得再快也是快不过飞机的，很快飞鹰号航母被鱼雷击中沉没，另外呢几艘航母隼鹰号、龙凤号、千代田号也都被炸伤，旗舰瑞赫号重伤，一度到下令弃舰了，不过后来呢还是被抢救回来。情急之中的小泽也没有忘了派出最后的七架鱼雷机去攻击啊！当然呢，这几架飞机也就一去不回了。别看日本人啊反击不行啊，但是有人行，什么像这就是黑夜啊，200多架美国飞机打完胜仗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米切尔不惜冒着被潜艇偷袭的危险，命令整个舰队灯火全开，驱逐舰不断发射照明弹，指引飞机降落。这么多飞机同时回来，就造成整个舰队通讯一片混乱，再加上呢大家都没油了，所以好多人呢无视指令，争先恐后扑向甲板，最终80多架飞机坠毁，49名飞行员死在自家舰队眼前，比这两天空战损失多了一倍。一夜的搜救行动造成了巨大的混乱，舰队呢停止了前进。日本这边丰田大将得知战况，只好命令小泽撤退，阿号作战行动无功而返。为期两天的马里亚纳海战，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航空母舰对决，双方一共投入24艘航母，美军呢损失了123架飞机，4艘战舰轻伤，仅仅牺牲了76个人，击沉日本3艘航母、2艘游轮，击落600多架飞机。光看这个对比啊，绝对是一场大胜啊！如果这个斯普鲁恩斯将军能别这么保守，早点让舰队主动出击，应该能取得更大的战果。小泽还能不能逃回去都不好说啊！当然，咱这都是这个事后诸葛亮啊，耍嘴皮子。这一仗下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航母基本上就成了摆设。为啥呢？因为飞机都被打光了。本来这个时候日本飞行员的水平就不行，打完这一仗就更加雪上加霜。此役之后，日本航母和舰载机就再也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这次海战的失败也意味着日本所谓的绝对防御圈就被突破了，一点也不绝对。塞班岛上日本守军就陷入了孤立啊！这个时候岛上有一位咱们的老熟人，谁呢？南云忠一海军中将。山本死后，南云就失了宠啊！本来山本也不待见的，后来呢被任命为中太平洋方面舰队司令兼第14航空队司令，听着挺唬人啊！其实手下没有几个兵，一个空壳，是吧？小泽一失败，南云知道自己命运已定啊，准备这个剖腹自杀，向天皇尽忠了啊！那么他到底是怎么死的？美军又准备如何拿下塞班岛呢？咱们下集再说。上一讲呢，咱们说到这个马里亚纳海战，一场啊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航空母舰大战，日本人0-3惨败，三艘航母被击沉，飞机和飞行员呢更是损失殆尽。这么一来，正在塞班岛上苦苦死守的这个日本兵就再也没有希望了。 44年6月22号史密斯中将指挥已经登陆的两个海军陆战队师和一个步兵师就开始向日军防线进攻，海面上军舰飞机和岛上的炮兵一起轰击日军阵地，是弹如雨下，地动山摇。三个师的部队一字排开，齐头并进，一天时间就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塔波乔峰。第二天拂晓，三个师发动总攻，结果呢，陆军第27师掉了链子，进展缓慢。旁边两个陆战队师呢，怕侧翼暴露，只前进了几百米就停了下来。这么一来，咱们这位咆哮的疯子史密斯中将就受不了了，立刻撤换了27师师长。换将之后，27师面貌一新。6月26号，经过几天激战，美军终于攻下了塔波乔峰。斋藤义次率领残部退到岛上地形比较狭窄的北部负隅顽抗，又经过了几天惨烈战斗，岛上大部分重要据点都被占领，日本兵被压缩到东北角一小块地方，只剩下了不到5000人。面对如此形势，斋藤义次知道玉碎的时候到了。7月6号，他和南云忠一向东京大本营发出了最后的诀别电，然后把剩下的日本兵集合起来，发布自杀进攻的命令。这天夜里4点多，4000多日军突然发起进攻。斋藤和南云看着部队出发以后，在指挥部剖腹自杀。美军这边连日苦战，都疲惫不堪。不过史密斯中将还是预料到日本人呢，很可能在最后关头搞这么一手。这天呢，特意到27师师部，嘱咐大家都要加强戒备，越到最后越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但是27师官兵上上下下都没当回事，结果日本人的自杀冲锋正好就是冲着他们这个方向来的。这是整个太平洋战争规模最大的一次玉碎战。日本军官挥舞军刀冲在最前面，士兵们12个人一组，其中一个人呢拿着高耀旗带头，有枪的拿枪，没枪的拿刺刀棍棒，甚至伤员都裹着绷带拄着拐棍，一瘸一拐跟着冲。好多人呢都喝醉了，大声喊着日语口号。27师本来就疏忽大意，一看这阵势啊就更慌了。当面的一个营立刻就被击溃，剩下的部队呢赶紧呼叫后方炮火支援。结果慌乱之中啊，不知道是搞错了坐标还是怎么着，炮火全部打到了自己人头上，损失惨重。最后连勤杂人员都投入战斗，苦战了几个小时，到天亮时分才终于获得了惨胜。4000多日本兵被打死，这么多尸体呢没法处理，只好用推土机推出一个大坑，都推到了坑里掩埋。光这么一次战斗，美军就伤亡了2000多人，其实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不过这么一来，能走的日本兵基本上都打光了，剩下的战斗呢就轻松多了。7月9号美军推进到了塞班岛最北端的马皮角，基本上就占领了全岛。但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在马皮角的悬崖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大规模自杀，不仅日本兵拉响手榴弹自杀，大量当地平民也跳海自尽，甚至好多母亲抱着孩子跳崖。这就是日本人洗脑宣传的结果，美军一再用大喇叭喊话我们优待俘虏，甚至还让俘虏的日军和平民过去劝说，但是短短几天还是有数千人自杀，给塞班岛战役画上了一个血色的句号。塞班岛是太平洋战场上最血腥惨烈的岛屿战之一，美军71000名登陆士兵当中阵亡将近3000，10000多人受伤，守岛日军40000多人全军覆没，只有2000人当了俘虏，还有20000多平民死亡，差不多是全岛居民的1/3。其实呢，大部分也都是日本人，有一小波幸存的日本兵躲到深山继续打游击，直到战争结束将近4个月之后才下山投降。今天咱们很多同学呢，可能都去过塞班岛旅游啊，现在是美国的这个海外领土，风景非常美啊，租个车沿海公路开一圈非常惬意。岛上呢还有很多这个战争的遗迹啊，包括最后好多人跳崖的那地方，现在都是景点了，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感受一下。虽说付出的代价不小，但是呢，占领塞班岛的意义是怎么说都不为过的。 现在美国人装备的 B-29 重型轰炸机啊，绰号叫超级空中堡垒，从这儿可以起飞，已经可以轰炸日本本土了。更重要的是，这个绝对国防圈被攻破，对日本国内的震动非常巨大。大权独揽的东条英机可就遭遇了危机啊！咱们老说呢，二战打倒了德意日法西斯，但是呢，其实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之间差别非常大。纳粹德国是个不折不扣的威权国家，元首希特勒拥有绝对的独裁权力。意大利这边墨索里尼虽然也叫独裁者，但是权力小得多，毕竟呢还有国王和国会的存在。日本呢跟这俩相比基本上算不上独裁，而是一个上上下下大乱斗的状况，谁也不听谁的。东条英机身为首相啊，他是身兼数职，首相是吧，陆军大臣、内政大臣、军需大臣，还兼这个大本营的参谋总长。但是反对派还是实力雄厚，而且这些反对派呢，不是说跟你竞选给你小鞋穿，而是一个个都想弄死他。随着战争形势急转之下，好多人公开要求东条英机自杀，更激进的呢觉得你要不自杀我就帮你死吧。那海军中将高木就打算暗杀东条，陆军这边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人想干掉东条。马里亚纳海战可以说是东条的拼死一搏，结果战场上惨败，国内呢暗流涌动。东条一看我要再不撤早晚得横尸街头，于是呢在7月18号宣布辞职，由当时在朝鲜当总督的小矶国昭大将回国接任内阁总理大臣。日本国内震动，美国人这边呢可是一点也没打算耽搁。之前咱讲过，美国在太平洋用的是兵分两路的策略，尼米兹率海军走中太平洋，麦克阿瑟尔率陆军走南太平洋，最后呢在菲律宾会师。海军这路节节胜利，陆军内陆也没闲着，就在海军登陆塞班岛的同时，麦克阿瑟尔的部队呢登陆了新几内亚。这个时候为了执行阿号作战，这边所有的日本海军都被调去马里亚纳了，麦克阿瑟尔就轻松了很多。而且这儿呢气候恶劣，大部分日本兵啊不是被打死的，而是被饿死病死的啊。现在这个在日军的这个战地记录当中啊，有三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儿啊，献地自活、食粮断绝、营养失调，你不用懂日语也都能明白这是啥意思。那7月30号美军占领了日本在新几内亚的最后一个据点鸟头半岛。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麦克阿瑟和哈尔西两位个性鲜明的陆海军上将居然难得的默契，蛙跳战术被运用到了极致，一路前进3000公里。被跳过的那些岛上的日军数量虽然不少，但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完全起不到什么作用。陆海两路美军眼看就可以在菲律宾会师了。这时候呢，海军这边的尼米兹就说，我看小日本这战斗力啊也不咋地，是吧，航母呢又都被我们消灭的差不多，咱干脆啊改改计划，别打菲律宾了，直奔台湾嘛。台湾一战，菲律宾跟日本本土的联系就断了，还费那个劲干啥，是吧。这个主意呢按说非常合理，但是不太合情。不合谁的情呢？当然不合麦克阿瑟的情了。想当年老麦灰头土脸被小日本从菲律宾赶出来，就发下毒誓说我会回来的啊！现在你让我跟菲律宾人民说先等等啊，我们封锁菲律宾等日本人困死就行了，那绝对不行。争来争去，最后还是总统拍板啊，罗斯福最后决定听老麦的，还按原计划先打菲律宾。菲律宾可不比之前那些地方，论面积比什么塞班岛这些群岛大多了，论防御又远超新几内亚。所以美国人的首要目标啊，不是怎么占岛，而是尽量少死人。经过反复商议，尼米兹和麦克阿瑟达成一致，决定呢先不着急全面登陆，而是登陆菲律宾群岛中部的莱特岛。这个地方防守相对薄弱，之后进可攻退可守，如果日本人不来救援，就以此为跳板登陆其他地方，如果来救那就更好了啊！正好借此机会把联合舰队剩下这点家底儿一网打尽。所以啊，这次战役登陆只是个噱头，真正唱主角的是海军，由金凯德海军中将指挥的第七舰队负责掩护登陆部队。这支舰队实力不强，主要是一些老旧战列舰和护航航母，打舰队决战用不上，正好干这个。 真正主力舰队是哈尔西海军上将指挥的第三特混舰队，一共分四个战斗群，拥有各种航母17艘，战列舰6艘，还有73艘巡洋舰和驱逐舰，布下了天罗地网，等着日本人呢往里跳。日本人这边啊，丰田富武对美国人的目标非常清楚啊。那位同学说了，这是因为日本人的情报系统进步了吗？真不是，原因很简单，是吧？现在可以让美国人打的目标实在太少了，满打满算就剩四个：菲律宾、台湾、琉球群岛和千岛群岛。这四个地方按照日本本土从远到近，那菲律宾肯定排第一，是吧？丰田经过马里亚纳一场惨败回来，被天皇臭骂一顿，心情差到了极点，也从乐观派呢变成了悲观派。他一琢磨呀，咱也别想着怎么反败为胜了，就看看咱这点家底儿还能干点啥吧。啊，至于能不能胜利，那靠天照大神保佑了，保卫本土肯定是用不着联合舰队。于是呢，丰田针对这个四个地方分别呢制定了四个防御作战计划，名儿都懒得起，干脆呢就叫杰一号、杰二号、杰三号、杰四号。这四个计划呀都是非常孤注一掷的，不成功就成人。眼看着美国人呢奔着菲律宾来了，丰田呢就拿出了杰一号作战计划。说实话呀，可以说这个杰一号作战计划非常有想象力，准备用联合舰队已经没有飞机的航母编队当诱饵啊，由小泽治三郎中将率领把美国舰队引走，然后由立田舰男中将率领第二舰队趁机突入莱特湾，消灭登陆美军。另外呢，由西村祥治中将和志摩清英中将率领两支舰队作为游击力量，相当于预备队的意思啊。整个计划主攻的立田舰队完全由战列舰和巡洋舰担任，大和号和武藏号都在其中，既没有飞机也没有潜艇，这不得不说是联合舰队的无奈，也很务实，有多少米做多少饭，航母没用就拿来做诱饵，绝不吝惜。1944年10月20号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始登陆莱特岛，同一天日军四支舰队也都起锚出发，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海战即将拉开大幕。那么联合舰队能否回光返照，莱特湾海战最终鹿死谁手，咱们下集再说。上一讲呢，咱们说到美军登陆菲律宾群岛的莱特岛，当时呢，日本联合舰队是倾巢出动，兵分四路啊，就杀了过来。出发之前，联合舰队司令丰田富武大将召集开会啊，两个这个游击舰队的指挥官西村祥治和志摩清英素来不和，会上呢就对应该从哪儿进入莱特湾争论不休。立田舰男就冷冷地跟他俩说，说你俩知道杜甫有首诗啊，叫国破山河在吗？俩人说知道啊，是吧？说你看见没有，这个就说明这个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颇深啊。那这个时候还引用杜甫的诗呢，是吧？立田说好啊，国破山河在啊，但是国破了军舰不能在。你们得明白啊，咱们这次去干嘛的，那从哪儿去，有什么区别吗？是吧？立田确实比这两位呢看得更明白。那战后丰田谈到这个杰一号作战计划的时候就说了啊，说如果菲律宾失守，就意味着东南亚的资源跟日本本土啊就断了线了，这个时候联合舰队能怎么办呢？回到日本本土是吧，油库已经见底了，战舰就会变成一堆废铁，不回没有本土生产的弹药，战舰还是一堆废铁。所以呢，当时在这个会上，丰田和立田非常清楚，对于联合舰队和整个大日本海军来说，战争其实已经结束了，已经彻底失败了。海军失败就意味着日本必然要亡国，亡国之军还能有军舰留下来吗？肯定不能。所以一定要在没亡国之前，为这些凝聚了日本海军几代人毕生精力的军舰们寻找一个归宿。海军充满这么悲观的气氛啊，可是他们的这个死对头啊，日本陆军却是自信满满。原来在莱特湾大战之前，美国人为了分散日本人的注意力，在台湾和冲绳搞了一场打了就跑的海战，派出大批飞机空袭这边的几个基地，这些地方呢驻扎的都是海军的陆基飞机，纷纷起飞还击，当然了损失大半。 但是幸存回来的日本飞行员啊，那真是个个都有决意在身啊。这个决意呢，就是说瞎话不带脸红的。那、啊、经过他们一番汇报，这几天一共击沉击伤美国航母19艘，其实这边一共只有15艘，战列舰、巡洋舰啊就不计其数了，还有不明军舰13艘啊，沉太快啊，还没看清是啥就沉了啊。说击落美军呢飞机112架啊，己方损失飞机312架。说实话啊，这个赫赫战果啊也不能说全是扯淡，至少呢自己损失312架是真的，其他的就算了，没有一艘美国军舰被击沉。这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日本的飞行员实在是太菜，看见军舰烟囱冒烟就以为是被炸了啊。不过这个飞行员敢报，大本营就敢发，这个战果就被通报全国。海军的人呐，自己根本就不信，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陆军这帮马路没见过什么世面是吧？根本没出过海嘛，居然就都信以为真了。驻守菲律宾的陆军指挥官就是著名的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啊，他指挥的呢是日本陆军第14方面军。他这几年也没闲着，挖空心思琢磨着怎么跟美国人打仗。最后呢，他和他的参谋们发现美军有一个弱点，怕山。啊，就是说只要到了离开海岸线50公里以外，舰炮打不着的地方，美国人就不灵了。于是山下决定龟缩在菲律宾的吕宋岛深处。但是这个时候大本营接到海军那边发来的捷报，命令山下奉文也要跟海军一起抓住美国航母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时候决战，所以不能龟缩，必须要死守莱特岛，不光死守，还得准备反攻。山下一听就急了啊，这不是胡咧咧吗？那、啊、赶紧就派参谋去大本营反映情况啊。但是大本营已经发布了的战报，岂是你山下可以随便质疑的？那、啊、所以山下呢就吃了个瘪，只能执行命令。大本营和陆军虽然被忽悠的团团转，但是日本海军内部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谁也没有对这个杰一号计划抱什么希望。四支舰队呢就在阴沉的氛围之下出发了。这次战役主力是立田舰南的第二舰队，核心是大和五藏、长门、金刚、真名五艘战列舰，另外呢还有12艘巡洋舰和13艘驱逐舰。立田刚开到半道就被两艘美国潜艇发现，虽然大和号上的电报员截获了美国潜艇的电报，立田知道已经被发现，但是呢没有采取任何反潜措施。10月23号凌晨6点43，美国海基鱼号潜艇在1000米距离上发射了6枚鱼雷，打响了莱特湾海战的第一枪。这6枚鱼雷命中率是100%，4枚击中了立田的旗舰爱荡号重巡洋舰，20分钟后爱荡就荡了。另外2枚鱼雷呢击中了高雄号重巡洋舰，高雄号重伤也熊了，只能在两艘驱逐舰的保护下提前撤了回去。美国还有一艘条鱼号潜艇也没闲着，发射4枚鱼雷击沉了摩耶号重巡洋舰。立田刚出门就挨了一闷棍啊，3艘重巡，2沉溺伤，然后呢还得有2艘驱逐舰护航啊，所以就觉得这还是大和号啊比较保险，就把指挥部呢移到了大和号上。第二天一大早，立田又被美国飞机发现，哈尔西马上命令260架飞机起飞攻击。美军飞行员飞到目标上空往下一瞅，呦嚯，那大和五藏这2艘巨舰实在是太显眼了，于是呢成了主要的攻击目标。6个攻击波狂轰滥炸之后，五藏挨了19枚鱼雷、17枚炸弹，奄奄一息地飘在水面上。大和号和其他军舰也都受了伤，立田留下2艘驱逐舰陪伴五藏，让剩下的舰队掉头撤出美国航母的攻击范围。到了晚上7点半，五藏号舰长朱口敏平大佐看抢救无望，下令弃舰。正在此时，五藏号突然往左倾斜，眨眼之间就翻了个个，舰体内部弹药库爆炸，传来几声沉闷的爆炸声。5分钟之后，五藏号就带着朱口大佐在内的1021名官兵沉入大海。到了2015年，微软公司的另一位创始人保罗·艾伦搞了一次深海探测，找到了五藏号的残骸，没准呢咱们这辈子还有机会能看见这艘巨舰重见天日。五藏号被击沉，立田舰队的战斗力大打折扣，不过呢哈尔西呢根本就没太当回事，因为在他心里战列舰现在不值当的议题，他最重要的目标还是航母。 日本人的航母啊一直没找着，可是飞机来了。就在武藏号挨炸的时候，八十多架从吕宋岛飞来的日本飞机突然出现，打了哈尔西一个措手不及。一枚炸弹击中了普林斯顿号轻型航母，导致弹药库发生剧烈爆炸，当场炸死二百多人，连旁边救火的巡洋舰都被炸死了八十个人。舰长被迫下令弃舰，自己呢用鱼雷击沉了普林斯顿号。 这次突袭啊，日本人还玩起了绝的，那就是这个神风特工。神风这个名字呢，来自于当年元世祖忽必烈时代啊，元朝军队呢曾经两次对日东征，都因为这个海上的台风导致东征告吹。日本人认为啊，这个风啊是日本鹰神天皇的灵魂弄出来的，所以呢称为神风。神风特工说白了就是自杀攻击啊，这可不是用人搞自杀冲锋，而是把飞机改装，装上炸药，只带单程燃料，起飞以后呢就把起落架抛下来，那你也就甭降落了啊。然后呢由这个飞行员开着，发现美国舰船就直接往上怼啊。这种方法啊特别适合这个时候的日本，因为飞机性能不行，飞行员水平也不行，按常规方式打那纯粹就是送人头，但是用飞机撞军舰，这就相当于一枚精确制导炸弹，那当然是有人驾驶的炸弹，是吧？一架这个零式战斗机可以装半吨炸药，威力巨大，一架就可以击沉一艘护航航母，而且这种方式给美国大兵们带来的心理压力特别大。这一次呢，一共是24名特工队员分成四个小队直扑哈尔西的舰队。美国人之前见过自杀冲锋，可没见过拿飞机来撞军舰的。很快呢，就又有一艘轻型航母被击沉，好几艘战舰被炸伤。这么一折腾，就耽误了派飞机出去侦察。直到这一天黄昏时分，小泽治三郎的诱饵舰队才被哈尔西发现。哈尔西本来心里就只惦记着航母，这又挨了一顿炸。啊，中途岛海战之后两年多，美军没有大型军舰被击沉过了，实在太丢人，所以一定要把日本的航母啊消灭干净。哈尔西率军舰刚出发，侦察机就发现利田的舰队又掉了个个回来了。那哈尔西说没事啊，不怕，他们都被炸残了啊，武藏号都被击沉了，金凯德的舰队啊收拾他们足够了。于是下令第34特混舰队全体北上追击小泽。哈尔西一离开，日本人的机会就来了。按照日本人的计划，如果小泽诱敌成功，西村祥治和志摩清英的游击舰队应该跟利田一起冲进莱特湾。咱们先说西村啊，他的舰队呢在半路也遭到了美国舰载机的攻击，但是只受了点轻伤，没大事儿。10月24号晚上8点，西村开到了预定跟利田会合的地方，但是呢，利田舰队中间曾经两次掉头，这时间啊就耽误了好几个钟头，所以没到啊。西村呢就给利田发了个电报啊，说我预计明天凌晨3点开进莱特湾，然后呢就出发了。其实这时候志摩舰队也到了这附近，但是他俩不是不合嘛，就没有通气儿，跟这个西村前后脚冲向了莱特湾南面的苏里高海峡。哪知道金凯德不白给，早就给他们布置好了圈套，6艘战列舰、8艘巡洋舰，还有大批驱逐舰和鱼雷艇，组成了几道防线。半夜2点，西村舰队刚开进苏里高海峡，就开始被驱逐舰和鱼雷艇骚扰。最前面的山云号驱逐舰第一个就被鱼雷击中沉没，西村命令舰队不顾一切往前冲。旗舰山城号战列舰被2枚鱼雷击中，一半主炮无法开火，但还是全速前进。扶桑号战列舰就没那么幸运了，被4枚鱼雷击中，想掉头撤退，但是呢失去了动力，在海上漂了半个小时以后，弹药库突然发生大爆炸，整个舰体断成2节，缓缓下沉，全舰1200人无一生还。西村率领剩下的战舰继续往前冲，就冲到了金凯德的战列舰射程以内。他这6艘战列舰啊，有5艘是在珍珠港被击沉的，现在又修好了回来报仇，所以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战列舰之间的舰炮对决就这样开始了。战列舰打仗是最讲究阵型的，那大家要这个抢占所谓的 T 头。什么叫 T 头呢？啊，就是战列舰打仗的时候最好的这个办法呢，就是自己的舰队一字排开啊，排成一个横队啊，拦截敌人的纵队啊，就是英文字母 T， 我站那一横，敌人站这一竖。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的话，这个我舰的前主炮、后主炮一侧的副炮啊，就是面向敌人那一侧的副炮，都可以向敌人开火啊。而如果敌人是占了这一竖的话，他只能是前主炮开火，是吧？后主炮只要一开火，不就打着自己了吗？后主炮就打不着这个敌人呢，是吧？所以这个一般来讲，在这个战列舰大舰巨炮时代，最重要的这个队形就要占这个 T 字的一横啊。想当年1905年对马海峡日本海大海战的时候，是吧？东乡平八郎率领日本联合舰队，在这个俄国舰队的炮火威胁之下啊，敌前大掉头，来一大转弯，不惜把自己的侧翼暴露给俄国舰队。为什么？就是要抢占这一横。最后果然全歼俄国舰队，是吧？所以这个要占这个剃头啊，就是美国军舰就是占了这个便宜了。日本舰队是一路纵排来的。3:50啊，美国密西西比号战列舰在20公里的距离上率先开火，紧接着万炮齐鸣，所有的战列舰、巡洋舰一起开火。美国军舰啊都装备了雷达，准头特别高。而日本的山城号是一战时候建造的老船，一直呢都是在后方训练新兵啊，相当于一艘教练舰。现在这个时候啊，更是赶鸭子上架，本来射程就不够，还被人围殴，只能胡乱开了几炮啊。二战是传统的大舰巨炮让位给航母的时代，战列舰和巡洋舰一直没什么表现机会，所以憋屈已久的美国战舰一口气发射了5000发炮弹，很快山城号就中弹起火。舰长小田胜清大佐下令弃舰后不到2分钟，船就沉了。西村祥治中将在内的1400人只活下来10个，那其实呢本来不至于这么惨啊。美国驱逐舰呢也准备过去救人，但是水里的日本官兵坚决拒绝与舰同沉，是吧？也只好呢就随你们去吧，你们这帮给脸不要的啊。苏里高海峡里有鲨鱼啊，不少日本人命丧鱼腹，海水都被染红了。最上号这个重巡洋舰呢是紧跟在山城号后边，舰桥被一发炮弹直接命中。舰长藤间良大佐和指挥部人员全部阵亡啊，舵机也被打坏，成了一艘在海上漂浮的这个靶子。这时候几个兵曹居然想办法用人工操作船舵摇摇晃晃开了回去，刚过半个小时智摩舰队就开到了。一进苏里高海峡就看到了断成两截在海面上熊熊燃烧的扶桑号，紧跟着呢又迎面遇到了摇摇晃晃回来的最上号。智摩琢磨了一下形势，决定不去送死了，绷紧扯呼。旗舰纳智号重巡率先掉头啊，结果一头撞上了最上号啊。最上号呢还拿大喇叭广播，是吧？说本舰舵机损坏，舰长、副舰长全部战死，现在开船的是炮长，开得不好给您添麻烦了。这么一撞，最上号彻底动不了了，纳智号呢也严重受损啊。那么智摩还能不能全身而退？利田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开到莱特湾？咱们下集再说。上一讲呢，咱们说到莱特湾大海战，日本这边呢，两支游击舰队西村祥治全军覆没，智摩清英呢紧随其后开到苏里高海峡。不过看到西村惨状之后，决定撤退。混乱之中，纳智号重巡和最上号相撞，舰首受伤。智摩下令最上号弃舰，剩下的战舰趁黑夜全速逃离战场。美军这边呢，只损失了一艘鱼雷快艇，还是因为这个天黑，自己开得太嗨触礁的啊。金凯德还来不及庆祝，突然得到报告说有一支大得多的舰队正从自己的背后，也就是北边直奔莱特湾而来。这个消息让金凯德吃了一大惊啊。虽然哈尔西告诉他自己去追小泽了，但是他并不知道哈尔西居然全体出动，没留一点人马保护北边这个方向。那利田这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武藏号战列舰被击沉之后啊，利田掉头撤退，是吧？跑到黄昏时分，利田检点人马，发现其他战舰并没受什么重伤，还有一战之力，于是呢再次掉头，打算利用黑夜掩护开进莱特湾。这个情况呢本来是被美国侦察机发现了的，但是哈尔西也没当回事，那太不把战列舰当盘菜，也没跟这个金凯德交代清楚，就火急火燎的追小泽的航母去了。这就成了这个整场战役最被人诟病的一点，也是哈尔西军旅生涯最大的污点。现在眼瞅着利田的主力舰队开进了莱特湾， 金凯德这边保护登陆部队的就只有斯普拉格少将指挥的六艘护航航母和八艘驱逐舰了。这些护航航母啊，速度慢，装甲薄，虽然也有几百架飞机，但是呢，都是用来反潜和对地支援的，连鱼雷都没有。此时东方已经微微泛白，眼看美国航母的影子出现在了望远镜里，利田还以为是美国的主力航母，命令舰队开炮射击。几艘航母赶紧往东撤，而三艘驱逐舰则勇敢地迎了上去，一边发射鱼雷，一边释放烟雾。虽然很快就都被击沉，但是呢，给航母争取了时间，让飞机起飞。这些飞机也没有鱼雷，有什么挂什么就起飞了啊！有的都挂的是深水炸弹。几分钟之后，烟雾散去，日本战列舰开始开火。大和号自建成以来，第一次用9门460毫米火炮进行齐射，炮弹不断落在美国航母周围，掀起的巨大水柱让美国水兵们心惊胆战，很快几艘护航航母就都被击伤。斯普拉格觉得他的舰队只有最后5分钟的命了。这个时候哈尔西干嘛呢？追上小泽了吗？真追上了啊！小泽这次带了4艘航母，还有2艘战列舰改装的航空战舰啊，就是把战列舰啊后边的炮塔拆了，安上甲板啊，还有3艘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但是整个舰队一共只有108架飞机。小泽的任务就是诱敌，一路上拼命用明码发电，我到哪儿了？我现在又到哪儿了？啊！结果这些电文居然都没有被截获。啊，小泽一再说啊，这个东单到了，下一站王府井啊，这一再下一站天安门东啊。结果直到傍晚的时候，他才被侦察机发现，是吧？一看哈尔西被引诱出来上了钩。小泽呢就带着航母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逃跑，期间呢还派出70多架飞机攻击，当然燃并卵。10月25号清晨，哈尔西派出飞机进攻，小泽的航母纷纷中弹，千岁号率先沉没，旗舰瑞鹤号和千代田号失去动力。正在哈尔西准备给小泽最后一击的时候，突然收到金凯德的求援电报，啊，说我们这快盯不住了。哈尔西说我这打得正来劲呢，是吧？眼看日本航母就要全灭了，你再等会儿，是吧？结果这个时候尼米兹又来了封电报，是吧？电报全文是第34特混舰队在哪里，全世界都想知道。看到这封电报，哈尔西一下怒了，把这个帽子啪就摔到桌上，啊，说老尼这简直是在侮辱我呀，啊！那位同学说尼米兹干嘛发这么一条电报，有啥话不能好好说吗？其实啊，这真是有点阴差阳错，是吧？这二战的时候啊，发这种电报用的都是密码，为了防止敌人破译啊，一般呢都会在正文后边随便加一句没用的话，用来干扰对面破译的人啊，什么这个其实天儿真好啊，没有雾霾啊，什么什么昨晚撸串好吃啊啊。结果这个发报员呢，加的就是全世界都想知道啊。收电报的这位以为这句也是正文呢，就一块给翻译了，这一下就变了味儿了啊，就哈尔西就觉得。这尼米兹是损他，是吧？哈尔西是出了名的暴脾气，那老子不受这个，蛮牛这外号不是白来的。盛怒之下命令舰队掉头南下，回去救援啊，只留下一小半航母继续收拾小泽。这天下午1点啊，200架这个美军飞机再次围攻小泽的航母，瑞赫号又挨了7枚鱼雷4枚炸弹，1个多小时之后沉没。至此参加偷袭珍珠港的6艘日军航母全部战沉，瑞凤号也在中了2枚鱼雷4枚炸弹之后沉没。紧跟着美国巡洋舰驱逐舰追了上来，啊，一顿群殴之后，已经被炸残的千代田号航母和2艘驱逐舰也沉入了大海。这还没完，是吧？美国潜艇还过来凑热闹，啊，鲈鱼号潜艇用3枚鱼雷击沉了多摩号巡洋舰。至此大日本帝国海军最后能动的航母全部被击沉，只剩下了还在本土建造的信浓号。小泽机动舰队全军覆没，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航空母舰之间的对决就这么结束了。翻回头咱们再说利田这边，追着美国人一通猛打，击沉了甘比湾号护航航母，眼看天光已亮，利田一瞅自己损失也不小，3艘重巡被击沉，现在时间越长，美国舰队和飞机来源的可能性就越大。于是早上9点20分，利田下令所有战舰结束战斗，怎么来还怎么回，原路撤退。美国人剩下的几艘护航航母和莱特岛这边大量的运输船逃过了一劫， 其实这个时候麦克阿瑟公母俩呀就在一艘巡洋舰上。当金凯德向他报告情况危急，让他上岸躲避一下的时候，麦克阿瑟的回答还是典型的那种表演风格，说我还没有看过海战呢。啊，殊不知啊，他也是在鬼门关面前溜达了一圈啊，浪催的。等到哈尔西从100多海里之外赶回来，利田已经跑远了，只能用舰载机追击。金刚、真名、长门都受了重伤。后来呢，金刚号在台湾岛附近被美国潜艇击沉，剩下3艘战列舰最终逃回日本本土，但是只剩下大和号还有战斗力。就这样，莱特湾海战落下了帷幕。这次海战双方投入的舰船总吨位超过200万吨，一共有21艘航母、21艘战列舰、170艘其他战舰和2000架飞机参加了战斗，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海战，最后一次航母对决和最后一次战列舰对决。当然了，从实力上来看，日本联合舰队基本上没有任何胜算，但是呢，小泽诱敌成功，利田阴差阳错冲入莱特湾，又给战斗增添了一点点悬念。当然，奇迹最终没有发生，这场海战彻底消灭了日本海军最后的力量。联合舰队4艘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8艘巡洋舰、12艘驱逐舰永远沉入了菲律宾海，10000官兵阵亡。从此之后，曾经威风八面的联合舰队就只能搞搞自杀攻击了。那刚才听我讲了这两集的同学也能感觉到，小日本啊，这纯粹是来给人送人头的，唯恐自己死得慢。美国海军付出的代价仅仅是1艘轻型航母、2艘护航航母和3艘驱逐舰，而且如果不是蛮牛指挥失误的话，这点损失也不应该有啊。后来哈尔西给自己找了很多借口，尼米兹也替他辩解，不过中了小泽诱敌之计，绝对是抹不掉的污点啊。当然咱不是说名将就不能打败仗，而是说呢，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哈尔西的失误险些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要是利田舰难能再坚决一点，美军护航舰队和运输船就会遭遇末顶之灾，这么一来，已经登陆莱特岛的部队就会陷入巨大的危险，搞不好连麦克阿瑟都要交代在这里。要不是斯普拉格率领舰队拼命抵抗，哈尔西就成了千古罪人了。最让我们这些军迷恨哈尔西的，就是他没有把手下2艘最新式的战列舰新泽西号和伊阿华号留下来跟大和一战。要能这样啊，大舰巨炮时代就会画上一个无比华丽的句号，这实在是太令人遗憾了。那利田舰难最关键的时刻为什么衰了呢？为什么打退堂鼓啊？后人总结好多原因，比如说当时得了登革热，病痛缠身，还有呢，日本舰队之间通讯太差，小泽诱敌成功他不知道，等等等等。但是这里边最重要的原因是利田没有贯彻执行杰一号计划最核心的目标，就是你这次本来就是一次自杀式行动。小泽拿航母诱敌是为什么？西村的自杀进攻是为什么？你利田自己付出巨大代价的目的又是为什么？不就是换来一个让你消灭美军登陆部队的机会吗？可是真当这个机会摆到眼前的时候，利田反而想多了，又怕美军回救，又觉得不知道登陆地点的情况啊，这作为一个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将军来说，绝对是一次重大失误。回国之后，利田就被免了职啊，到后方当校长去了。直到战争结束呢，再也没能回到前线。战后，利田的决定成了大家反复争议的焦点。但是从对利田本人很多的采访可以看出来，他其实啊不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跟西村他们呢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不是不明白杰一号的目标，但是他脑子里总是在考虑如何减少伤亡啊，把尽可能多的人活着带回去。比如有巡洋舰受伤，就让2艘驱逐舰陪着一块返航，是吧？自杀行动有必要这样干吗？所以后来当他下令撤退的时候，船上水兵爆发出了万岁回家这样的欢呼声。只有这个宇垣蝉，就是之前山本的参谋长啊，指着这个前方说了一句：“长官，敌人在那边。”利田回答说：“行了，北上吧。” 其他就再没有人提出异议。大家明明知道立田是在抗命，但是都不说啊。应该说呢，立田是说出了大家的心声。从这个角度看呢，是吧？也就难怪后来很多人把立田视为英雄啊，而且呢，对他提出指责的大部分是美国人，颇有点嫌仗打得不够热闹的意思。在日本国内，尤其是海军内部啊，大部分人对立田都抱以同情。小泽治三郎去世之前，立田去看望他啊，他还拉着立田的手说：“给您添麻烦了啊。”伴随着无止境的争议，莱特湾海战结束。莱特岛登陆战也就没有任何悬念了。此时山下奉文派驻到莱特岛上的陆军已经有5万多人，而美军呢登陆部队超过10万。麦克阿瑟也到了岛上，终于圆了自己发的还要回来的誓。但是呢，双方拉锯了1个多月，还是处于焦灼状态。随着制海权完全落到美国人手里，麦克阿瑟决定派军队多点登陆，前后夹击。这下日本人受不了了。山下奉文考虑到还要菲律宾主岛吕宋岛要守，就让岛上残余部队啊赶紧撤出来。到了12月30号，美军宣布占领莱特岛，不过还有个别日本兵在岛上坚持打游击长达20年之久。美国人在菲律宾有了落脚点，山下奉文把14方面军分成了3部分，分别驻守吕宋岛的西北东3个方向。虽然补给断绝，弹药奇缺，但是呢，他依然决心要永久抗战。那么麦克阿瑟能否光复菲律宾？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山下奉文，最终结局又会如何呢？咱们下集再说。上一讲啊，咱们说日美莱特湾大海战啊，以日本联合舰队的惨败而告终。这么一来呢，美国这边麦克阿瑟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去进攻菲律宾了。从1944年12月美国飞机就开始轰炸吕宋岛啊，转过来年1945年1月9号美军4个师在第7舰队掩护下登陆吕宋岛，期间呢又有这个大批神风特工队的飞机过来击沉了几艘美国军舰，但是对局面没有什么影响。1月29号和1月31号麦克阿瑟又派2支部队登陆吕宋，3路夹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双方激战20多天，到了2月23号美军占领了马尼拉。山下奉文带着10万残兵败将退到山里去打游击，直到战争结束才出来投降。山下作为战犯在马尼拉被审判，最后判处绞刑，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解放菲律宾是太平洋战场上规模最大也最惨烈的一场登陆战，日军将近30万守军，最后活着投降的呢只有不到7万，大部分人呢是因为补给断绝被饿死啊，还有就病死的。美国人这边伤亡将近5万，17艘舰船被神风特工队的飞机撞沉啊。那么这个一场这么大规模的战役，咱们为什么就讲的这么简略呢？就是因为这仗啊在军事上实在没什么太大意义。日本海战失败，菲律宾的陆军呢就断绝了后援啊，战败呢就没有这个任何悬念了啊。但是菲律宾之战政治意义是有的，真要把几十万这个日本兵啊封锁在这儿啊，就是你跳过去不管他了，谁也不知道他们会再搞几场大屠杀。菲律宾被解放啊，美国人制定的2路出击计划胜利完成，下一步该打哪儿，陆海军之间呢就又争论起来了啊。陆军这边麦克阿瑟说，咱们从这个菲律宾继续北上，先占领台湾岛，或者呢在中国大陆登陆，这样的话呢陆军就可以发挥作用了。海军当然不同意啊，说日本就是个岛国，咱们绕到中国大陆再绕回日本，你有病啊，没意义啊啊。这次呢罗斯福总统支持了海军，那这里边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担心进攻台湾岛或者进攻中国大陆死人太多，那下一步打哪儿，大家一商量把目标就对准了硫磺列岛。硫磺列岛呢也叫这个火山列岛，那由3个火山岛组成，其中最大的硫磺岛面积只有20平方公里，它的位置呢在马里亚纳群岛以北，日本本土东南方向，离东京有1000公里。占领塞班岛之后，美国的 B-29 重轰炸机已经可以轰炸日本本土了，但是战斗机飞不了这么远啊。日本人呢可以从硫磺岛上给本土发警报，更有甚者，1944年12月一批日本零战 还从这个硫磺岛起飞，突袭了塞班岛。美国人由于疏忽大意啊，居然有11架 B-29 被击毁。这样一来，就把打硫磺岛提上了日程。如果能占领硫磺岛，就可以给战斗机修一个基地，从这儿起飞给轰炸机护航啊。所以说干就干。从44年12月开始，美国飞机几乎每天都来轰炸硫磺岛，活活炸了两个多月。这次登陆的指挥官还是咆哮的疯子霍兰史密斯中将，他对于登陆岛屿已经是老油条了啊。登陆之前几天呢，他先派这个几艘登陆艇假装登陆，是吧？岛上的日本炮兵一看，哟，赶紧开炮，是吧？命中了几条，还没来得及欢呼，美军战列舰的炮弹就飞过来了，那小日本的重炮阵地直接就被炸成了一片废墟啊！原来呢，在小日本炮兵阵地上边啊，一直有美国侦察机盯着，就等着你们开炮暴露目标。又经过了几天集中轰炸，岛上每平方公里地面平均落弹是1200吨。2月19号天一亮啊，美国登陆艇呢就在海面转圈，让小日本摸不清什么时候登陆。早上9点，几百艘登陆艇突然登陆，把两个师的海军陆战队送到了岸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可能在晚上发起反击，正想着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夜战啊，没想到这次小日本白天就突然发起了进攻。刚登陆的美国兵毫无准备，当时被打死500多人，利用人数优势才勉强站稳脚跟。阵亡的人里啊，有一位这个约翰巴西龙军士，这是海军陆战队的一位传奇人物啊，他是二战当中唯一一位同时获得荣誉勋章和海军十字勋章的人，是吧？荣誉勋章由国会颁布，是这个最高级的这个勋章。从那个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设立到现在，一共只有3000多人获得，二战的时候是400多人获得。海军十字勋章是这军种的最高勋章啊！想当年瓜岛亨德森战役的时候，他带领两个机枪小队，面对将近3000人的这个日军进攻，生生抵抗了2天，最后带着两个同伴撤了回去。他这个用重机枪射击日军，因为那个重机枪呢是水冷式重机枪啊，所以他这套筒啊非常热啊。到后来他这重机枪枪架呢坏了，他就拿手抱着这个套筒射击，这么干是可以的，但是手上必须要戴石棉手套啊，以免这个把手烫伤。他没戴石棉手套，来不及找了，就这么抱着这水冷式机枪射击，这手啊被烫到这个能看见白骨，这么厉害啊，被称为异人军，他一个人就干死那么多日本兵。所以回国之后，巴西龙被当作大英雄大肆宣传，到全国呢各地游行啊，就是实际上是做这个美国军方的形象代言人，干嘛呢？卖国债啊，你们看我们这样的英雄啊，来推广这战争公债，你得买这个。但是呢，巴西龙一直要求回前线，我的战友们还在前线浴血奋战呢，是吧？我每天好家伙，飞机来飞机去，红地毯啊，万人集会，群众尖叫，这我受不了啊！哎，我不干这事儿，一直要求回前线，多次被这个长官驳回啊！有你在，这国债好卖嘛？你在这儿作用更大啊！说要么你就当教官去吧，那、啊、教官他也不愿意去，那我必须要回前线跟我的战友们在一起。长官熬不住，同意他这个回去啊。硫磺岛登陆前半年，巴西龙刚刚完婚。按照巴西龙的那个身份啊，那时候是有名有利，娶个好莱坞明星都没问题，是吧？也确实有很多上流社会的名门淑女追他，但是他只找了一个普通的海军护士结婚。这个硫磺岛登陆前半年结完婚，度完蜜月，直接回前线，还是当机枪小队长啊。第一批登陆硫磺岛，登陆以后日军反击，是吧？巴西龙单枪匹马用手榴弹炸毁了几个日军工事，是吧？然后呢冒着猛烈的炮火指引一辆坦克开出雷区，在这个时候一发炮弹飞来，巴西龙当场牺牲啊！这么重要的一个民族英雄壮烈殉国啊！然后他的遗孀呢也就终身未嫁啊，就没再婚，一直活了89岁。那位说美国人不是也没少打登陆战吗？啊，怎么这一下就被打得这么惨呢？这就得说说硫磺岛的日本首相利林中道。利林中道中将53岁啊，他跟那个日本陆军那些好战分子最大的区别啊，人家是见过世面、喝过洋墨水的啊。 年轻的时候跟山本一样当过驻美国大使馆的武官，趁这机会呢在美国到处周游，还在哈佛大学呢进修过啊，对美国的这个国力有清醒的认识，所以他也是坚决反对对美开战。可惜战端一起就由不得他了啊！一年前他被调到硫磺岛任守备部队司令，他一上任就做了长期抵抗的打算，修筑了大量坑道据点。硫磺岛有个优势啊，就是这个火山灰制成的混凝土啊，质量特别好，做成工事呢特别抗炸，所以美军几个月的轰炸效果其实很一般啊。另外呢，莅临还天天给岛上的官兵上课，教育大家呢要怎么打仗，严禁万岁冲锋啊，说每个人都得杀死十个美军才允许去死啊。这些措施呢就大大提升了硫磺岛守军的战斗力。到美军登陆的时候，岛上的守军已经有了23000人，食品储备足够2个半月。面对这么多人啊，和莅临这样一位智勇双全的指挥官，美国人一登陆啊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大家都知道一场恶战在所难免。第二天美军缓过劲儿来，开始进攻折波山和圆山啊，这是岛上的两个制高点。折波山的战斗异常艰苦，日本人通过大量暗堡死守，美军也不客气，每个班都配备一个火焰喷射器，看见什么可疑的地方先喷一顿再说啊。好多人呢、啊、这个对火焰喷射器有个误解啊，觉得它是用火呀把人烧死啊，其实不是啊，这个火焰喷射器喷出来的是凝固的汽油啊，在对付碉堡这种封闭空间的时候，一片着了火的汽油喷进来是吧，一瞬间就能把氧气燃尽，里边的人呢、啊、往往还来不及跑就窒息而死啊。当然这个死状是极惨的是吧，据说后来打扫战场的美军也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到了这天晚上，折波山守备队队长后地大佐战死。到了21号美军的后备队第三陆战师登陆，他们刚刚从这个船上下来啊，30多架神风自杀飞机从天而降啊，萨拉托加号航母第一个中了彩，不过呢还是被损管人员抢救了过来啊。护航航母匹斯麦海号被一架自杀飞机直接撞进了机库，引发弹药库爆炸沉没。折波山上新上来的陆战三师还带了很多黄磷弹呢、啊、往那个碉堡的射击孔附近呢、啊、一扔，燃烧的黄磷呢、啊、就能把里边的人呛得鼻涕眼泪一起流，一不留神被黄磷沾到身上，火苗还扑不灭。就这样还是没有日本兵投降啊，最后美军只好拿整桶的汽油往地堡里灌，把所有的人一起烧成灰烬。这样又打了一天，2月23号早上第五陆战师的士兵终于在折波山山顶升起了星条旗，这大大鼓舞了士气。一个叫罗森塔尔的随军记者看到以后不顾危险跑上了山顶，可是呢这个时候这个旗子已经插好了是吧，于是呢他联系这个陆战队的长官，专门派一艘登陆舰把一面更大的国旗送上来，几个士兵呢一起竖旗子的时候，罗森塔尔拍下那张著名的硫磺岛升旗照片。后来呢这张照片就成了美国精神的象征，无数雕塑绘画影视作品都是以它为原型创作的啊！特别是今天你看这个华盛顿阿灵顿国家公墓外边就有这面巨大的这个雕塑啊，就是真人比例放大的海军陆战队的纪念碑，也是海军陆战队博物馆的标志是吧。那当时正在这个军舰上观战的这个海军部长弗雷斯特看到折波山山顶飘扬的国旗非常激动啊，说这面国旗意味着海军陆战队此后500年的荣誉啊！军舰上的水兵看到国旗也是欢声雷动。折波山被占领之后，美军开始集中兵力进攻圆山，莅临的指挥部就在这儿啊，所以呢战斗异常激烈。日本人用20多辆坦克防守圆山机场，好在呢美军这个时候也有不少坦克上个岛啊，那日本那个小破坦克在美国 M4 坦克面前那基本上就是玩具一样。经过激战，这个机场被占领，然后呢工兵马上开始修复啊。日本人在圆山上呢修了密如蚁穴的地堡和纵横交错的坑道网，抵抗是越来越顽强，美军平均一个小时只能前进10米。大量血腥惨烈的报道发回国内啊，好多民众强烈要求使用毒气弹啊。其实美日两国呀都没有签署日内瓦公约啊，按说呢可以用毒气弹， 而且呢对付坑道毒气弹其实这个更有效，说实话也更仁慈啊。但是罗斯福总统和尼米兹将军最后还是拒绝了，后来尼米兹在回忆录里啊也觉得后悔，因为这个人道主义的想法又多牺牲了好多士兵。3月4号，一架轰炸东京后受伤的 B-29 轰炸机紧急降落在这儿啊。这个时候圆山上的仗啊还没有打完，眼看美国这边已经开始起降飞机了啊，利林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手下的部队现在死伤过万，弹药也不多了啊。3月7号，美军发起了总攻，突破了日军防线。利林动用1000多人在夜里悄悄渗透啊，结果被发现，美军的照明弹立刻把黑夜照得跟白天一样，1000多人几乎全部战死。又打了2天，美军已经推进到利林指挥部附近。不过抵抗依然惨烈，陆战5师的伤亡达到了3/4，师部的文书和司机都投入了战斗。美国人找来2个战俘，给了他们好多干粮，还给了一部爆化机，让他们呢给利林带去一封劝降信。信中先对他的英勇表示了尊敬，然后劝他投降啊。结果呢，这封信呢也是石沉大海。不过这2个战俘被美国人感动啊，居然待在日军防线里用爆化机给美军指引目标。到了3月16号，美军宣布占领硫磺岛。这天晚上，利林命令烧毁军旗，向东京大本营发出诀别电啊，说面对优势敌人，卑职已经竭尽全力，现在险要尽失，卑职万分抱歉啊。又过了一周，这个利林终于凑齐了岛上还能走的日本兵，在3月26号凌晨亲自率领300多人向2号机场发动了最后的进攻。美国人这个时候已经宣布占领硫磺岛10天了，完全没有戒备，好多人呢在睡梦中就被打死了。醒过味儿来以后，美军调集大批人马围堵利林这几百人。经过3个多小时的这个夜战啊，这帮人呢全部被歼灭。利林中道在冲锋前啊把军衔领章扯掉了啊，有人说他阵亡了，也有人说呢他剖腹自杀。所以直到最后也没有找到尸体。原计划5天占领的硫磺岛，最终战斗持续了1个多月，美军付出了将近7000人阵亡、20000多人受伤的巨大代价。这也是唯一一次美军伤亡超过日军的岛屿争夺战。不过有了战斗机护航，轰炸日本本土的轰炸机就安全了很多。这之后有上万架次受伤的轰炸机降落在了硫磺岛，算下来有将近20000名飞行员得救，光这一点就可以说是意义重大。日本这边利林中道死后被追封为大将啊，所以他指挥的这次自杀冲锋也是日军自杀冲锋史上级别最高的自杀冲锋。他的指挥得到了战后双方军事史学家的一致认可啊，当然这无法挽救他们的结局，20000多守军几乎全部战死，至今呢只有这个不到一半日军的尸骨被找到啊，还有一小股日军呢在山里打游击，其中有2个人靠抓螃蟹、老鼠和偷美军粮食活到这个1947年啊。偶然发现一本被丢弃的杂志，上面有美军士兵和日本人在东京的合影，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就这样，俩人还又坚持了2年，1949年才出来投降啊。1951年其中的一位那山阴光福回到硫磺岛，试图找回当年埋藏的日记，结果没有找到啊，于是绝望中从折伯山上投海自杀。戏剧性的是1968年硫磺岛施工偶然发现了他的日记啊，所以这位啊死得够冤的。在硫磺岛阵亡的日军当中啊有一位非常值得一提的西竹一大佐啊，这位姓西，名字呢叫竹一啊，他本来是中佐啊，然后战死之后呢晋升为大佐。那日军这个死个佐官这算什么，为什么非要提他呢？因为他是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马术冠军啊。这个奥运会啊可能现在人不熟悉了，那这是咱们中国奥运第一人啊刘长春参加的那届奥运会啊。西竹一得了这个马术冠军，这在日本乃至全亚洲至今都是唯一的一枚奥运马术金牌。西竹一啊一表人才，一口流利的英语，又是新科奥运冠军，一下子人气爆棚啊，成了这个好莱坞明星争相追捧的偶像，甚至呢被授予了洛杉矶荣誉市民的称号。 在硫磺岛呢，西竹一担任第26战车联队的联队长啊，命令呢把坦克上的炮塔拆下来当固定火力点啊，给美军呢造成了很大的伤亡。后来呢，所有坦克被击毁了。西竹一呢和手下的士兵退入掩体，是吧？期间呢还曾经拿出一些药品给受伤的这个美国俘虏，这在日本兵看来啊，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一样，是吧？进攻掩体的美军听说守军将领是西竹一，好多人从小就是他的粉丝啊，就拿这个大喇叭广播，那、啊、说全世界都将为失去西南爵而惋惜啊，他是贵族嘛啊，但是呢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西竹一在这个受伤之后开枪自杀啊，年仅42岁，据说死的时候呢手里还握着夺金牌时候用的那根马鞭。西竹一死后仅仅一周，跟他一起夺冠的那匹马名字呢叫天王星也病死了，就跟有心灵感应一样啊。另外呢还有这个一位奥运游泳亚军啊，叫何时达武中尉，也在这个硫磺岛上啊阵亡啊。这些体育明星沦为炮灰的事儿，在二战的日本啊比比皆是，是吧？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是吧？如果你喜欢的那些明星，甭管是踢足球的、打篮球的、唱歌演电影的，如果穿上军服去打仗，那谁都是一颗子弹的事儿，死的死，伤的伤，那这是一种多么残酷的感觉啊！这就是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有很多这个文艺作品都描写了硫磺岛战役啊。美国著名的导演伊斯特伍德在2006年这一年里拍了两部电影，一部呢从美国角度拍的啊，叫《父辈的旗帜》。还有一部呢从日本角度拍的啊，叫这个硫磺岛家书啊。我个人觉得硫磺岛家书的水平啊明显这个更高一些啊，把战争中的人性拍的这个更加细腻啊，由这个日本著名的男星渡边谦饰演的莅临中道也非常出彩啊，大家有空呢可以看一看啊。在硫磺岛战役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美国人就已经开始准备对琉球群岛上最大的岛屿冲绳岛下手了。那现在日本人可以说是山穷水尽，除了这个神风特工，就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招了。那仗打到家门口了，日本人决定派出最后的王牌大和号战列舰出击，吸引美国人的注意力，好给这个神风特工队增加一点机会。那这次行动的代号就一个字，天啊。天号的行动计划也特别耿直，以大和号为核心的舰队只带单程燃油直接开赴冲绳岛，消灭美军舰队之后炮击登陆部队，弹药用尽之后所有船员上岸啊，作为步兵战斗。这命令说白了就是让大和号去自杀啊。这个不过大和号也不是省油的灯，别忘了他的姐妹舰武藏号可是中了19枚鱼雷和14颗炸弹才被击沉的。那么大和号最终命运如何？冲绳岛又将鹿死谁手呢？咱们下集再说。上一讲呢咱们说硫磺岛一场血战啊，这个美军获得了最后胜利。现在呢终于到了日本的最后一道屏障，琉球群岛啊。琉球群岛这个名字大家听的是不是很熟悉啊？这个咱们讲中国史的时候呢经常讲到一个琉球王国啊，就是指的是这儿啊。琉球群岛啊是从南到北一长串小岛，北临日本九州，南边离台湾岛不远，其中呢最大的一个岛冲绳岛离日本本土、台湾岛和中国大陆几乎都一样，500公里左右啊。控制了这儿就可以用空军攻击这一大片目标。冲绳岛的面积可比硫磺岛大多了，那有1200多平方公里。岛上地势比较平坦，只有几座不到400米的小山，都覆盖着热带的森林啊。日本这边守卫冲绳岛的是陆军第32军，一共这个两个师团一个旅团77000人啊。日本这个战时的这个编制啊跟别的国家都不一样啊。咱们讲说这个别的国家啊，你像这个英美包括德国啊，集团军群集团军啊，然后军师旅啊团营连排班是吧。苏联呢是方面军啊，方面军底下集团军啊，然后军师旅就往下排，有的时候就是集团军底下直接辖师。日本的不是啊，日本在战时他的部队的编制啊，从下往上数班，小队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排，中队相当于连啊，大队相当于营，连队 相当于团是吧，连队往上是旅团是吧，日本一个旅团多的时候有七八千人是吧，所以他这个旅团实际上的他的规模就差不多相当于中国军队的师了，他的这个编制呢也是少将啊，旅团长一般都是少将啊，再往上就是师团，师团过去有两万多人，一个师团两个旅团啊，一个旅团两个连队啊，采取这种编制啊，所以两万多人。后来日本觉得编制太臃肿，指挥不便，就变成了一个师团下辖三个连队，那也有一万多人啊。这个师团长一般都是中将，再往上就是军啊，军呐、啊。日本的军实际上相当于中国的集团军，相当于西方国家的集团军，因为他的军可大可小啊。你比如说这个当年在中国战场上日本驻守武汉的第十一军规模最大的时候有30万人，你想那不绝对是集团军规模啊。军再往上就是方面军，日本没有集团军啊，再往上就是方面军啊，比如说华北方面军啊，什么这个讲那山下奉文守这个菲律宾14方面军啊，守南洋金村军8方面军啊，这是方面军啊，方面军再往上是总军啊，总军那就相当于这个就西方国家好像都没这个编制，那就是相当于方面军群啊，这么一个编制，总军。什么叫总军？你比如说关东军是总军啊，关东军是总军级别的。然后呢中国派遣军就是侵略中国大陆中国派遣军，这是总军级别。南方军是总军级别，那就整个东南亚是吧，越南菲律宾什么老挝泰国什么啊，这一直到什么瓜岛，整个太平洋东南亚都属于南方军，司令部设在越南的西贡啊，就是南方军是总军级别。然后日本国内后来编了第一总军第二总军啊，这总军是最高级别啊。所以现在日本首冲绳32军77000人，这差不多就相当于集团军规模了吧，西方国家一个军一般就3-4万人嘛，是吧。司令官呢是牛岛满中将啊。早在这个太平洋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日本人就开始在冲绳岛啊修工事，布置了大量的火炮和坦克，储备的物资啊堆积如山，是吧。牛岛满认为呢冲绳岛太大，手下这些人没法防御全岛，所以呢就把部队集中到了古代琉球王国的首都首里城啊。这个首里城呢当时保留着古代琉球王国的宫殿啊，因为琉球王国是明清两朝中国的藩属啊，你看那个他那宫殿里挂的那些个匾呐、啊、都是什么康熙皇帝赐的是吧，中山世土啊四个大字是吧。然后那个首里城的迎宾门是吧，就是迎接中国使节的大门，就像中国古代那种牌楼，上边也是4个大汉字首里之邦啊，他是遵守礼法那个首里啊，不是首里城的那个首里。是吧？然后这个首里城呢叫一座城，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城堡啊，是建筑在这个陡峭山脊上的城市。牛老板觉得这个冲绳岛绝对是所有岛屿里防御最坚固的一个，不过呢他也没指望真能阻止美国人，只要能尽量拖延就可以了。美国这边负责登陆冲绳岛的部队啊，这回换人了，因为要打冲绳岛嘛，规模很大啊，由西蒙巴克纳中将指挥的第十集团军负责，旗下呢包括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超过了20万人啊。除了斯普鲁恩斯指挥的第五舰队之外，英国皇家海军还派出了一支舰队一起掩护这个登陆。盟军集结在冲绳岛的舰艇超过了1300艘啊，包括大大小小的航空母舰40艘、18艘战列舰、200多艘巡洋舰、驱逐舰、2000多架飞机，可以说呢是这个为进攻日本本土啊进行一次隆重的彩排。1945年3月26号，英国皇家海军飞机空袭了钓鱼岛附近的日本基地，吹响了进攻号角。同一天美军在冲绳岛旁边的庆良间群岛登陆啊，这也是日本这个自杀摩托艇的基地，但是没有什么防备，所以美军呢仅仅伤亡了这个100多人就占领了小岛，摩托艇自杀攻击这事儿呢就算歇菜了。之后美军又登陆了附近的几个小岛，把远程火炮布置在上面。4月1号海军陆战队3个师在冲绳主岛登陆，登陆过程异常顺利，根本就没有任何抵抗，美国人都不太习惯啊，有点无所适从。很快冲绳岛中部就都被占领，巴克纳决定提前 向南北两边进发啊，岛上波澜不惊，海上却是热闹非凡。现在神风特工已经是日本人一种最主要的作战方式，几乎每天都有自杀飞机光临。美国人对神风特工已经司空见惯，但是依然有不少舰艇被击沉击伤。富兰克林号航母被重创，连斯普鲁恩斯将军的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都被撞成重伤。英国皇家海军可没见过这玩意儿，几艘航母被击中，好在呢英国航母甲板都带着装甲，所以损失不大。最猛烈的自杀攻击啊，不是来自天上，而是来自海里。4月6号大和号战列舰带着一艘轻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起锚出发，开始执行天号作战。这个作战就是要用大和号当诱饵，吸引美国人注意，让神风特工有更多的机会。根据命令，大和号要发扬日本海军光辉传统，如果能到达冲绳岛，大和号要主动搁浅，成为一个不沉的巨型炮台。弹药用尽之后，所有船员要作为陆军上岸作战，所以呢，还给大家配备了轻武器。这支部队没有任何空中掩护，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不可能成功，唯一的意义就是作为所谓一亿总特工的先驱啊，一亿日本人都当特工队。果然大和号刚一出门就被美国潜艇发现，潜艇艇长啊连密码都懒得用了，直接用明码通知总部，大和号出动啦。那斯普伦斯一开始呢想用这个战列舰迎击啊，结果人家这个告诉他说，米切尔将军呢、啊、那边没等您命令是吧，就已经派这个飞机出发了。那原来这个米切尔啊，听好多人传言说这个武藏号啊其实是被潜艇击沉的，一琢磨这不行，大和武藏这种目标不是老有的，绝对不能再被这个潜艇抢攻了啊！所以4月7号清晨，美国侦察机刚发现大和号，中午时分第一波轰炸机就赶到了。大和号的460毫米主炮可以发射一种对空炮弹，此时呢也开始向这个美国飞机开火，不过还是被几枚炸弹击中，燃起大火。美国人仔细总结了武藏号的经验教训，对怎么打大和做了精心准备。首先，轰炸机和鱼雷机间隔着来啊，船上的高射炮一会儿瞄天上，一会儿瞄水面，很快就晕菜。其次呢，也是这个美国人最损的是什么呢？让所有鱼雷机都攻击大和号的左舷，这样大和号每次被击中都是左舷进水，为了不倾覆只能往右舷注水。386架飞机组成的三个攻击波过后，大和号身中10枚鱼雷7枚炸弹，船上所有武器都被摧毁，左倾20度没法恢复，再注水啊，那就干脆就直接沉了算了啊。所以到了下午2点20分啊，舰长有贺幸作少将下令弃舰，但是这时候船上通讯中断，大部分水兵都没有收到命令。仅仅三分钟之后，大和号向左翻了个个，同时内部弹药库发生大爆炸，冲天火光形成了蘑菇云，在几百公里之外都能看得到。几乎同一瞬间，大和号就断成了好几节，沉入海底。这支舰队的司令伊藤整一中将和舰长有贺幸作少将以及2500名官兵随着大和号沉入海底，只有200多人生还。大日本帝国海军至此彻底全军覆没，直到战争结束再没有任何行动了。目光回到冲绳本岛，美国海军专队两个师部队齐头并进，顺利占领了冲绳岛北部，但是陆军呢在岛的南端遭遇了顽强抵抗，进展缓慢。4月13号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的消息传来，美军上上下下陷入震惊和悲痛，是吧？日本人趁机大做文章，到处散布传单，说这就是你们美国式的悲剧。牛岛也趁机发动反击啊！为了这个对付美国人的坦克，他专门训练一批敢死队员怀抱炸弹钻到坦克下面引爆，这一招呢效果不错，是吧？美军节节败退，一天就损失将近5000人，最后还是靠海军火力支援才挺了过来。双方陷入到了太平洋上最后一场惨烈的争夺战。4月22号，尼米兹、斯普鲁恩斯和海军陆战队司令范德格里夫特上将 一起登上冲绳岛视察，跟巴克纳开会研究战况。这个会啊，开的是火药味十足。巴克纳一上来就说，这是一次地面作战，言下之意就是你们海军别管。尼米兹立刻冷冷地说，没错，这是一次地面作战，是吧？但是我每天要损失一艘半军舰，所以如果五天还不能突破，我就调别的部队过来，是吧？最后呢，巴克纳决定把两个海军陆战队师调过来加强进攻。两天之后，日军防线终于被突破。牛岛呢，一看这个形势危急，就发起了一次孤注一掷的总反攻，还拿出一部分兵力用驳船运到美军后方登陆。但是在美国人绝对制空权之下，要想调动部队谈何容易。驳船刚出发就被发现，没走多远就被赶来的驱逐舰消灭。正面的主攻部队刚从攻势里出来，就被美军炮火铺天盖地轰了一顿，白白损失了大量的兵力。5月8号纳粹德国战败投降，冲绳岛海面上每艘军舰都向日军阵地开三炮表示祝贺。美国人在这个 M4 希尔曼坦克上装上火焰喷射器掩护步兵前进，日军防线一道道被突破，牛岛只能在夜里把被突破的防线上的部队撤到下一道防线继续死守。防区一天天缩小，但是他依然没有死心，还组织了一次大胆的空降行动，甚至派出几架飞机带着几十个散兵投入战斗。美军呢，在冲绳岛的这个两个机场啊，已经投入使用了啊。日军的散兵呢，被称为这个翼列空挺队。神不知鬼不觉飞过来，飞机还没等停稳，啊，这个空降队员就跳起来，冲着停机坪啊就开火。虽然这帮人呢很快被消灭，但是还炸毁了不少飞机。5月31号，海军战队攻入了首里城。巴克纳满心欢喜，以为战斗就要结束，这显然是图样图森炮，那这桑姆泰姆斯拿衣服了，是吧？牛岛带着手下退到岛的南端，精心布置的防线继续拼死抵抗。美军靠这个喷火坦克开路，好多日本兵被烧着了以后，就冲过来抱住美军士兵，同归于尽。前进每一米啊都非常艰难。美国海军用哈尔西那这个代替斯普伦斯支援冲绳岛，结果哈尔西特别点儿背。6月5号一阵台风席卷冲绳岛，舰队严重受损，32艘舰船受伤，142架飞机被毁，这简直比日本人这个还厉害。那所以这个哈尔西因为这事儿就上了军事法庭了，被判负有责任，应该撤职。但是尼米兹说，咱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撤了这位民族英雄，所以哈尔西没有受处分。6月17号美国陆战二师在冲绳岛南端登陆，牛岛满腹背受敌，全军覆没呀，只是时间问题了。啊，所以巴克纳用明码电报劝降，牛岛根本就不理。没想到第二天巴克纳到前线视察，突然日本人一发炮弹飞过来，啊，弹片呢击中了他的头部，巴克纳当场阵亡，他就成了整个二战美军阵亡的级别最高的将领。啊，这巴克纳呀很有意思，啊，他爸爸是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的南军将领，是吧？他爸爸60多岁，就是这个南北战争打完了之后60多岁的时候生的他，是吧？所以他出生的时候是188几年嘛，啊，那个时候他爸爸已经60多了啊，南北战争已经结束了。然后巴克纳这个阵亡的时候也是60多岁，啊，所以你说他爸爸怎么是南北战争时候的将领啊？这都快100年前，快80年前的事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爸生他比较晚啊，所以这个巴克纳在这个升旗的时候就更有意思。那，啊，他在这个冲绳岛上升国旗的时候，他不但升美国国旗，他还升美国南部邦联的旗帜。然后当时就说，哟，你这太过分了，这等于叛军的旗帜你怎么升？他说你别忘了我爸是谁，啊，他爸好像在南部邦联就是中将，啊，就是美国人也很有意思，啊，结果他阵亡了，啊，整个二战当中级别最高的将领。6月19号，啊，牛岛满给东京大本营发出诀别电，然后呢命令部下，啊，发动万岁冲锋，卫生兵给伤员注射这个过量的吗啡，让他们平静的死去。牛岛满在最后一波万岁冲锋出发之后，在司令部那剖腹自杀。啊，他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参谋啊，叫八原博通大佐，要跟着一起死，啊，牛岛满拒绝说不行。八原参谋是特别有这个头脑的一个人，啊，说你活着把这儿发生了什么事告诉大家，啊，所以呢八原就成了冲绳岛生还下来的日军里边级别最高的军官大佐嘛， 是吧？后来他不负牛岛满的嘱托，写了一本《冲绳岛参谋手记》，成了研究战史的宝贵资料。冲绳岛战役，美国登陆部队一共伤亡84000人，其中14000人阵亡，超过了硫磺岛和瓜岛之和的2倍，在整个二战也仅次于阿登反击战。对于美军的伤亡来说，是吧？由于战斗太惨烈，是吧？超过20000名士兵啊得了神经衰弱，除了巴克纳之外，美军还有一名准将阵亡，可见战斗之残酷。日军出动2000多架神风特工飞机，开始使用一种新式武器，叫樱花弹啊，实际上就是一种人操炸弹，那还是念第一声啊，用其他飞机啊带到附近扔下来，飞行员开着冲向目标有人驾驶的导弹。啊，樱花弹呢装有3台固体火箭发动机，时速超过800公里，战斗机很难拦截，头部呢装有一吨炸药，威力非常大，美国兵称之为8个弹。整个冲绳战役持续3个多月，美国海军舰队啊只能驻扎在附近，长时间暴露在神风特工的攻击之下，一共12艘驱逐舰、15艘登陆舰被击沉，300多艘舰艇受伤，伤亡人数超过了1万。日军这边呢，超过10万名士兵伤亡啊，不过居然破天荒的有7000多人当了俘虏。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守军当中啊，是吧，有很多本地招募的琉球人，没怎么被洗脑啊。琉球王国是1874年才被日本人吞并的嘛，啊，到现在为止啊，不到100年的历史呢，你想想，是吧？所以这些人好多人他不认为自己是日本人啊，认为自己是被日本殖民的，是吧？不过冲绳岛原住民还是有10几万人死于战火，其中呢有不少，是吧，是日本人呐这个逼着自杀的。打完这一仗，冲绳岛郁郁葱葱的热带景观就变成了一片这个尸横遍野的末日景象啊。关于这次战役呢，有2部电影很值得推荐啊，一部是前几年拍的《血战钢锯岭》，还有一部呢是日本电影《男人们的大和》啊，描写大和号的最后时刻，特别表现了很多日本兵参加自杀攻击的矛盾心情，很值得一看啊。冲绳岛被成功占领，2年多的岛屿蛙跳作战终于宣告结束。这么多岛屿一个个打下来，美国人就发现了，越靠近日本本土的岛，日本人经营的时间就越长，抵抗也就越激烈。一个冲绳都要付出将近10万人的代价才能拿下，那要占领日本本土，看来没个1-2百万头人是不行的呀。那这个代价美国人绝对接受不了，那有什么办法能尽量少死点人呢？聪明的美国佬啊，就把思路转向了海底和天空。那么他们准备如何打败小日本？小日本的1亿玉碎到底能不能实现呢？咱们下集再说。上一讲呢，咱们说到1945年的6月，美军呢夺得了冲绳岛战役的胜利，当然呢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冲绳岛备战呢，使得日本的门户洞开，美国的陆海军呢就一起制定了针对日本本土的进攻计划，名字叫莫洛行动。莫洛行动呢包括这个2部分，第一部分呢叫奥林匹克行动，计划呢在1946年1月登陆九州岛南部，把这儿呢变成了一个大基地。下一步呢是小王关行动啊，在1946年春天登陆本州岛，进攻关东平原，最终呢占领东京。面对这样的形势，日本军部呢也制定了决号作战计划啊，就是这个决战的那个决字啊。这个计划呢包括好多内容，不过呢指导思想就一个，玉碎啊，1亿国民总玉碎。所有的飞机都要改装成神风自杀飞机，海军舰艇当炮台用，全力建造各种自杀潜艇、自杀快艇和人操鱼雷。陆军则从中国东北、朝鲜和日本北部调集了近90万部队到这个九州岛，其中呢只有一半的部队装备比较充足。那不过这个没关系，日军大本营下令全国所有的15到60岁的男子和17到40岁的女子全部要加入国民义勇队，这样一来呢凑起来2800万人，正规军都没什么装备，是吧？那么多老百姓就只能当炮灰用了。有一个被征召的这个 女高中生啊，后来就回忆说，当时发给他的武器就是一把锤子，那然后告诉他说，你的任务呢就是杀死一个美国兵，你瞄准了啊，拿锤子砸他肚子就行了啊。这种这个全民皆兵的方式，在今天看来跟恐怖分子差不多，那拿妇女儿童当人体炸弹，对吧？但是你别忘了，他们的人数可是恐怖分子没法比的，2800万人啊！联想一下塞班岛、硫磺岛、冲绳岛啊，这些这个小岛的血战，那要想这个攻打日本本土，这美国得死多少人呢？简直难以想象。当时美国军方估计是至少是100万人啊。这时候，这个聪明的美国人就开始琢磨，说打败日本是非得一定登陆吗？啊，一琢磨就发现了，哎，好像不一定哎。啊，为毛呢？日本跟英国一样是一个海洋帝国啊，而且呢它对海外资源的依赖程度比英国还要高，石油啊、铁啊、铝、煤、橡胶这些东西都得靠海外，农业产品也将近一半是进口来的，所以呢要想逼小日本投降，是吧，只要掐住日本本土到海外的航运线就 OK 了。那对付航运的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这不是小胡子元首早就给出答案了吗？那就是潜艇啊！美国人多聪明啊，是吧？所以有样学样，那这一学不要紧，整个二战美国造的潜艇的数量相当于其他所有国家之和，而且呢质量也很不错。哎，就是鱼雷差了点，有点拖后腿儿。那后来美军在太平洋转守为攻，潜艇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新型鱼雷也装备上了，这样一来小日本的运输船呐就倒了血霉了。1943年一年，美军潜艇就击沉了296艘日本商船，总吨位达到了100多万吨。到了1944年10月份一个月，就干沉小日本33万吨船，其中的大部分是油船。这么一来，日本本土的燃料供应就一天不如一天啊！这也是咱们这个之前讲为什么日本联合舰队老停在新加坡呀？那就是因为这个，回去它没有油，是吧？而且呢，国内训练的飞行员也因为没有油，很少能上天，都是在地上练。你说这仗怎么打啊？而且呢，美国打的也是所谓的这个无限制潜艇战啊。什么叫无限制呢？就是潜艇可以随便打啊，不受任何限制，可以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击沉敌人甚至疑似敌人的民用船只。我只要觉得你有一丁点可能是给小日本送东西的，是吧？别管你是哪个国家的船，不管上面有没有平民，可以不经警告直接击沉，而且击沉以后不用去救人，是吧？说实话，这个其实挺不人道的啊，因为咱们都知道潜艇啊攻击是非常隐蔽的，不像战舰或者飞机大老远你能看见，你被潜艇打经常是你在船上，是吧？啥也不知道，等看见鱼雷那黄花菜都凉了啊。所以呢被击沉的船呢经常来不及发求救信号啊，这在大海里基本上就是没有活路，是吧？说实话非常残忍不人道。所以后来呢很多人就要求把美国人这种无限制潜艇战也列为战争罪行，跟德国人的潜艇战还有屠杀战俘什么的啊一样审判。可惜呢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了，是吧？日本这么依赖海外资源啊，可是他的这个运输船数量不到英国的三分之一，而且呢几乎都没什么护航。到了1945年日本跟这个东南亚的航运几乎就中断了啊。反过来再看这个日本潜艇，从指导思想上就有问题，一直想着去击沉美国的战舰，那这谈何容易啊！再加上潜艇和这个艇员的水平啊也不咋地，那所以在战争期间呢就没有太多的战绩。美国潜艇就不是这么回事了，除了圆满完成掐断日本航运的这个主要任务之外，打军舰这个副业也没耽误啊。前面咱们讲过几次海战，是吧？日本有好多军舰就被美国潜艇击沉的，光主力航母就有两艘，大凤号和祥鹤号啊。这个时候日本能动的航母啊就一艘信浓号。信浓号啊本来是大和号战列舰的第三艘姊妹舰，刚开工不久呢就改成了航母。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工啊，还在这个测试阶段。1944年11月28号信浓号奉命从横须贺港口返回内海，这是他第一次出航。刚走到半路就被美国的涉水鱼号潜艇发现，涉水鱼号就射了6枚鱼雷，4枚命中了这个 信浓号的右舷啊，信浓号在海上飘飘悠悠一夜之后，带着舰长阿部俊雄大佐在内的791人沉没。最逗的是啊，美国人这边是吧，这个因为一直不知道有这么一艘巨型航母存在，那涉水鱼号射完了之后呢，也不知道它到底沉了没有，回来之后呢也没有这个证实战果，没法证实。上级军官啊就跟这个艇长说，哎，先给你们记一功吧。啊，说那记什么功啊，哎，就算你们击沉了一艘28000吨的中型航母吧。结果等到这个战争结束之后跟日本人这边一对，大家才发现，我天，原来咱们创造了史上被潜艇击沉的最大船只的记录。那所以涉水鱼号全体指战员被补发总统特别奖章。整个战争期间潜艇击沉的这个军舰啊，占了美国海军总战绩的1/3。要是算所有船只啊，不光算军舰的话，潜艇击沉的比例更是高达 60%。整个日本的运输线，无论是这个给本土运物资，还是给小岛运给养，基本上都被这个切断。可以说呢，为了打败日本啊，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到了后来，美国潜艇实在找不到啥目标了，啊，这水上飘着的全给揍沉了，就只能搞救援工作，救了不少呢，迫降在这个海上的美国飞行员。二战这种全面战争打的就是国力，没了资源，军舰开不动，大炮没炮弹，这仗根本就没法打。这个道理啊，其实日本高层人人都明白，但是怎么结束战争，大家的想法不一样。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尽早投降，战争已经没有任何希望，没有必要为此再多死一个日本人了。也有人觉得呢，我们虽然打不过，但是应该以打促和，做出誓死顽抗的架势来争取更好的投降条件。而且呢，日本在外面打败仗的消息都是严格封锁的，是吧？在本土的日本人都不知道真实情况，要想让他们清醒过来，就得让他们也亲身体会一下战争。美国人很早就开始组织对日本本土的轰炸啊，这个跟轰炸德国相比啊，炸日本至少有3个优势。第一呢，日本本土防空基本上等于零，无论是雷达站、高射炮还是战斗机，要啥没啥啊，这个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没有啊。第二呢，是日本对空袭的准备也基本没有啊，既没有疏散工业设施，也没有疏散平民啊，防空洞都很少。第三个优势就是美国的轰炸机现在已经是用 B-29 了，绰号叫超级空中堡垒，这是二战时期最大的轰炸机，比 B-17 空中堡垒还大得多，能带啊将近这个8-9吨的炸弹，飞的是又高又快。到了1944年底，在欧洲积累了丰富轰炸经验的柯蒂斯·李梅将军被调到了太平洋，他一来呢就仔细研究了轰炸日本的情况，发现之前轰炸效果啊一直不好的最大原因是什么呢，是炸不准，是吧？这个因为日本是个岛国啊，这个大海上空啊气流非常不稳啊，炸弹扔出去就被吹跑。于是呢李梅就发明了新的战术，首先把白天高空轰炸改为夜间低空轰炸，提高准确度。当然了，这也是仗着日本没什么夜间航空，是吧？第二招就更狠了，李梅发现啊，日本人的建筑大多是木质结构，于是呢就开始让轰炸机使用燃烧弹啊，每一架 B-29 啊带40串燃烧弹，一串38个，这么多燃烧弹扔下去能覆盖5个天安门广场这么大片面积，别忘了这可只是一架飞机带的炸弹。一开始呢，这个 B-29 是从中国或者印度的基地起飞，要飞很老远才能到日本，带不了太多炸弹。恰好此时塞班岛被占领了，轰炸日本的航程啊大大减少，动不动就可以派出几百架 B-29 去轰炸。1945年的3月9号啊，李梅组织了279架 B-29 对东京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轰炸，整个东京城1/4的面积被大火覆盖，那整个东京是烧为白地，26万座建筑被烧毁，伤亡人数达到了18万，比后来原子弹炸死的呀还多。而这个279架轰炸机啊只损失了14架，可见日本本土防空之薄弱。所以今天我们去这个东京旅游，你很少能够看到东京有什么古迹，那它的所谓的古迹啊也都是战后修复的，那战前的呢 都炸没了啊！你包括这个历代德川家这个将军的这菩提寺增上寺，也原来占地面积好大的一个古寺，现在就剩了一个钢筋水泥的大殿，那个真的也都没了啊，全都炸没了，是吧？就除了皇居没炸啊，因为皇居要炸把天皇炸死，他觉得这个日本人该同仇敌忾了，没炸，其他地儿全炸没，甭说你们家炸没了，你们家那条街都没了，整个这街都找不着了，都炸的一片白地，是吧？之后十几天，大阪、神户、名古屋都被烧了个遍啊！所以大阪的那个天守阁也是钢筋水泥带电梯的了，名古屋的也是，名古屋那个本城那御殿不是刚修好吗？是吧？他今年刚修好，去年刚修好，是吧？歇了几个月之后啊，七月份李梅又派出三倍的轰炸机，日本所有4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都被夷为平地啊！美军一般都是在轰炸之前几天先投一次传单，告诉日本老百姓要炸这儿了啊，你们快点跑啊，是吧？800多万人从城市逃到农村，这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什么呢？就是日本战时经济濒临崩溃，特别是炼油厂和军工厂几乎全部停工。这么大规模的轰炸啊，把日本整个炸成了一个残废国家啊！而且更重要的是，让日本人上上下下所有人认清了一个现实，什么呢？大日本帝国军队已经完全没有能力保卫日本了，沮丧的情绪在老百姓心里迅速蔓延。这个时候摆在日本高层面前的问题，其实就剩下怎么投降了。日本这个跟德国呀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啊，就是它有个天皇。这个天皇你说他是皇帝吧，又没那么大权力啊。你说他跟英女王似的是个吉祥物吧，国家大事呢还真得由他来拍板啊。所以这个时候裕仁天皇的这个态度就至关重要啊。裕仁天皇啊跟希特勒有一个本质区别，什么呢？希特勒再怎么独裁他也不是皇帝啊，不能说德国是我们家的，我子子孙孙世袭，我们希家世袭，那不可能啊。所以呢，只要希特勒死了，德国毁不毁灭那跟他就没关系。所以希特勒这个疯子呢，当然希望拉越多垫背的越好啊，最好呢全德意志民族都给他陪葬那才好呢啊。但是日本天皇，你别管他实际上权力大小，至少名义上他是日本的拥有者，是吧？就算裕仁死了，天皇的位子也要往下传给他儿子，是吧？现在明仁天皇，是吧？明仁天皇再退位，今年马上退位，传给德仁天皇，是吧？所以呢，这是要往下传的，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只要能生得出儿子就成，是吧？虽然当初这个发动战争的时候，裕仁天皇是同意了的，但是仗打到这个份上，他可不想让日本彻底毁灭，因为日本国你可以理解为是他个人的核心资产啊。所以这个时候啊，首相小矶国昭辞职，日本天皇呢就要求新首相铃木贯太郎寻求和平啊。但是别忘了，日本人是有这个下克上的传统的，那真要说我们要投降，谁知道底下这帮死硬派能干出什么事儿来。那么铃木首相能不能完成投降的任务？裕仁天皇命运又将如何？咱们下集再说。上一讲呢，咱们说到这个美国人呢，从海底和空中紧紧地掐住了小日本的咽喉。这个时候呢，这个昭和天皇就指示首相铃木贯太郎啊，要想办法寻求和平。铃木是海军大将，那日本海军元老，已经这79岁高龄啊，耳朵都聋了。所以开始的时候他不愿意出山啊，你像他那个都这岁数了是吧，早应该这个含饴弄孙都不见哪天就挂了呢是吧，跟天皇就百般推辞，那我干不了啊，我是你父皇的老臣，这事儿我就别干了。但是天皇不许啊，说我不管你聋不聋，首相就是你了啊。铃木首相上任当天正赶上了大和号战列舰被击沉，日本海军的象征是吧，对于这个海军元老铃木来讲非常不吉利。45年的7月17号啊，这个英美苏三国的这个领导人啊，丘吉尔啊、杜鲁门啊、斯大林啊，在德国的这个波茨坦呐、啊，召开了最后一次三巨头会议啊。结果这会开到一半，丘吉尔呢这边出事了啊。原来这时候呢赶上英国大选，丘吉尔一直是战时内阁的首相，现在德国投降了，日本呢跟英国关系不大，所以战时内阁就得解散啊，得重选。 丘吉尔对大选信心满满，那迷之自信，选就选呗，凭我带领英国打败希特勒的威望还有可能选不上吗？啊，结果这选举结果一公布，丘吉尔和他的保守党啊就傻了，懵逼了，惨败啊。工党在议会中呢获得了两倍于保守党的席位啊，工党领袖克莱门特埃德里当选为首相。一上任呢啥也别干，您先来波茨坦啊开会吧。那所以呢这波茨坦会议的后一半是埃德里开的，那等于二战三巨头啊都换了俩啊，美国那边罗斯福总统去世换了杜鲁门啊，这边呢英国首相丘吉尔半道下台换了这个埃德里啊，只有斯大林是万年不换的，那谁要想换他，他先换你，把你由活的变成死的。是吧？那这次会议呢，讨论比较多的呢是处理战后德国的问题啊，要把这个德国的国土啊恢复到这个37年以前的状态啊，还要分为四个占领区，还要赔偿其他国家战争损失等等。总的来讲呢，除了审判战犯以外啊，对这个德国的惩罚其实并不算很重，是吧？比如这个战争赔款，当时估计被侵略各国的损失在2000亿美金左右。是吧？但是在美英的这个坚持之下，是吧？德国呢只用赔200亿啊，还可以通过各种工业产品来支付。那么这么做的主要原因呢，就是避免一战后那种过分压迫德国的情况再现。还有一个呢，就是做个样子给小日本看啊，你瞅，只要你无条件投降，我们不但不会毁灭你啊，还会帮助你呢变回一个正常国家。7月26号波茨坦会议结束，中美英三国呢发布了这个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尽快无条件投降。铃木贯太郎对于这个波茨坦公告的这个反应啊特别有意思，那叫公开的抹杀啊，就是专门搞了一个这个新闻发布会啊，然后说呢我们对波茨坦公告的态度就是不搭理你啊，你说这也太搞笑了。其实不然，铃木深知自己的这个任务啊，就是要给日本争取一个尽量体面的和平啊，所以他不是不想投降，而是知道军队内部还有不少死硬派，那人家一敦促我就投降，一定会有很多人不服，不服就没准搞出什么事儿来，那所以铃木刻意做出这么个模模糊糊的姿态，其实就是给各方都留有余地啊，好给自己呢争取时间，等待转机的出现。美国人没有他这么多心眼儿，觉得你这意思就是明确拒绝波茨坦公告嘛？那都这时候了还不投降啊？按说就应该准备执行莫洛行动，登陆日本本土了啊！不过想想硫磺岛、冲绳岛这种惨烈的战况，心里啊实在是有点虚啊。马歇尔和麦克阿瑟就准备使用化学武器。那这时候呢，杜鲁门总统告诉他们别急啊，咱还有一个大杀器没用，这就是啥呢？原子弹。原子弹是一种划时代的武器，那普通炸弹啊，你甭管是靠炸那还是靠烧，这个能量呢都是来自化学反应，但是原子弹不一样啊，原子弹的威力是来自于原子核的裂变啊，一个大的原子裂变为几个小的原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放出巨大的能量，比最剧烈的化学反应还要超出很多个数量级，是吧？这个别跟文科生问这个具体的这个原理是什么了啊，这就是20世纪人类进入量子物理时代的科技结晶啊。但是任何前沿科技要变成实用的武器都需要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1942年美国秘密启动曼哈顿计划，开始研究原子弹，负责人呢是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格罗夫斯将军，整个项目人数超过了13万，花费了这个20亿美金啊，这个20亿美金是当年的美金啊，放今天200亿都挡不住。除了人力财力以外，科学家是研究原子弹最重要的资源，曼哈顿工程最核心的科研工作由集合了众多著名科学家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负责，负责人呢是核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啊，所以这个奥本海默呢也被称为原子弹之父啊。当然在科研方面，原子弹要感谢小胡子元首的神助攻啊。二战之前啊，世界科学的中心不是美国，而是德国啊。20世纪前30年，德国就出现了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那像那个普朗克、爱因斯坦、海森堡、波恩啊，这些大神都是德国人。希特勒一上台，这些大神就都大部分逃到了美国啊。其中一些人呢，知道纳粹德国已经开始了原子弹研究，如果让德国研究出了原子弹，希特勒没那么多顾忌，逮谁跟谁拽，绝对会用啊！所以呢， 他们就去找，这个时候也在美国的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犹太人嘛，那希特勒不可能用他，就跑了，是吧？爱因斯坦呢就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啊，说这个原子弹是可行的，美国政府不但要重视，而且要直接投入到核武器的研究里来啊！如果让希特勒弄出来，咱们哥们就都他妈玩完了，是吧？这么一来，曼哈顿工程呢就这么上马啊！咱今天呢，这个经常有一个误解啊，就是说研究原子弹好像也没那么难。你看后来苏联啊、英国呀、啊、法国呀、啊，咱中国不都是几年时间就研究出来了吗？现在连北朝鲜都有核武器了，是吧？但是美国研究原子弹跟这些国家有一个本质区别，就是它是第一个啊，原子弹呢，基本科学原理没有秘密可言啊，据说大学生都会，是吧？但是呢，虽然大家都知道，但是按这些原理，是不是就真的能造出原子弹来？怎么才能造出来？这里面不确定性可就太多了，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改变最终结果。而当美国研究成功之后，所有人就都知道，哦，这条路可行，相当于在前方呢给你立了个灯塔，这就会大大降低研发的难度啊。咱们可以看看这个今天的手机啊，再看看2007年苹果发布 iPhone 之前的手机都是什么样啊。你说芯片啊、屏幕啊等等，这些大家都差不多，但是苹果就是造出这种不一样的手机，生生趟出了这么一条路，告诉大家可以这么做手机，那其他人再这么做难度就低得多了啊。所以当时这个除了美国之外，还有其他国家在研究原子弹，进展最大的是德国啊，为首的呢是科学家海森堡。但是因为德国那点资源都集中到了飞机坦克上，所以整个计划基本上就停留在了纸面上啊。日本呢也在研究，可是日本没有油资源，后来德国用潜艇给日本送去一吨多的油，结果呢刚开到新加坡附近就被美国海军击沉了。所以直到最后，日本人的研究也没有脱离理论阶段啊。其他这个英国苏联啊情况差不多，归根到底呢是国力差的太多，是吧？曼哈顿工程呢就在这样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很多基层工作人员都不清楚自己是干嘛的，是吧？盟友英国一直想参与，美国也没让，就连杜鲁门在当副总统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啊。所以经过三年多不懈努力，1945年的7月美国终于造出了四颗原子弹。7月16号在阿拉莫戈多沙漠啊，代号大男孩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威力相当于2000吨 TNT 炸药啊，整个美国西南部都发生了地震啊。这时候这个杜鲁门总统啊已经来到波茨坦准备开会了啊，然后底下呢就是下属给他递了一个纸条，告诉他呢原子弹研制成功了啊。这个杜鲁门就跟斯大林讲啊，说美国现在已经拥有了新的超级武器。你想斯大林是老油条老江湖了，一听就明白是什么意思啊，但是还是保持着非常镇定的神色啊，面不改色的回答说，那太好了啊，就让我们用它去对付敌人吧啊。那么杜鲁门开完会回到美国啊，日本呢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啊，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就被提上了这个日程。为了扔原子弹，早在44年底就组建了美国陆军航空兵第509混合大队，用 B-29 超级空中堡垒进行秘密训练。这个大队的训练啊跟别人都不一样啊，先是练超负荷起飞和降落，然后练精确投弹啊，经常呢是飞到日本上空扔一枚炸弹就回来啊，但是呢要求这枚炸弹必须得扔得很准。包括队长在内的全体队员都不知道自己在准备干什么啊，不过都知道这绝对是要干大事儿。七月底之前，斯普鲁恩斯将军的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在美国本土维修完毕，所以就由他把两颗原子弹运到了提尼安岛。原子弹运到了，往哪儿扔呢？啊，这个有四个备选的目标：京都、广岛、横滨和小仓啊。那个陆军部长史汀生说，我当年在京都度蜜月啊，这地方历史文化价值太大了，排除啊，确实啊，要不然的话今天这么漂亮的这个京都啊就完蛋了，毁于一旦，是吧？然后呢把京都就换成了长崎。后来呢这个横滨呢也被排除了啊，就剩了仨城市。这仨城市呢都故意没有进行常规轰炸，就等着测试原子弹的效果。45年8月6号早上，三架气象观测飞机分别来到了广岛、小仓和长崎上空。根据他们报告的天气情况，美国决定这第一个目标是广岛啊，由你来先尝鲜儿啊。这一天的凌晨，由 蒂贝茨上校指挥的伊诺拉盖一号 B29 轰炸机从提尼安岛起飞，飞机上呢带着绰号小男孩的原子弹。经过六个小时的飞行，蒂贝茨的飞机和两架观测机来到广岛上空啊。广岛防空部队一看，哇，就来了三架飞机啊，连防空警报都没拉，您随便炸无所谓啊，反正就没多少啊，大场面我们见得多了。8点15分飞机找到了预定的瞄准点，广岛市中心的一座大桥啊，蒂贝茨下令投弹，小男孩脱离了弹舱啊，然后呢轰炸机赶紧全速撤离。43秒之后啊，小男孩在距地面600米的空中爆炸。这个时候蒂贝茨的飞机啊已经飞出去快20公里远了，但是机组人员还是被一阵刺眼的白光闪得暂时失明，然后就是一阵剧烈的震动，冲击波瞬间把广岛市中心几十平方公里的地面夷为平地，紧跟着大火蔓延了全城。日本这边突然发现广岛所有联系都中断，然后谣言四起，说发生了一次可怕的爆炸。军部的人都纳闷儿啊，是吧？说没听说有人轰炸广岛啊，而且广岛也没有大的弹药库啊什么的，就派一个军官坐飞机去调查。这个军官呢，飞到离广岛还有200公里远的地方，就看到一个巨大的蘑菇云直冲云霄。到了以后，发现全城在燃烧，厚厚的烟雾笼罩全城，就赶紧报告，那说传言是真的，赶紧组织救援。在今天看来啊，广岛原子弹是核武器里的小兄弟，那现在手提箱原子弹都比它威力大，那它这威力很小，只相当于16000吨 TNT 炸药，但就算这样还造成了大概当时80000人在爆炸中丧生，70000人受伤，占了全市人口的一多半。这还没算后来因为核辐射死伤的人数，那当天呢杜鲁门总统就发表了声明，宣布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广岛的消息，然后警告日本啊，说如果你还不投降，还会有更多的原子弹来炸你们，让你们尝尝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啊！但是日本政府依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日本没有反应，苏联人坐不住了啊！斯大林虽然承诺对日宣战，但是呢不是没有条件的，除了外蒙古旅顺库页岛这些以外啊，还有一条呢最让美国不能接受的，就是要求参与占领日本，跟德国一样啊，日本的北海道啊，加上朝鲜、中国东北都得由苏联人占。这一点呢杜鲁门是说什么也没答应，所以斯大林也是一边往远东调兵遣将，一边观望形势，等你美军登陆啊，死人太多，不就肯定来求我了吗，是吧？现在呢原子弹这个一爆炸，是吧，斯大林马上就意识到日本人要完蛋，再不行动就晚了，没有摘桃的机会了啊！于是两天之后的8月8号苏联对日宣战啊，越过这个中苏边境向关东军发动进攻，就是今天的中苏中蒙边境，进攻中国东北啊。8月9号美国在长崎又投下了一颗原子弹，本来这次攻击目标呢是小仓啊，结果轰炸机飞到小仓上空呢，发现云层太密，来回飞了几圈没法瞄准啊，日本人呢还起飞了战斗机拦截，就转向了长崎啊。等到长崎一看，哟，云还是挺厚，不过突然中间发现一个空啊，原子弹呢就从这儿被扔了下去，是吧？一分钟之后，离地面500多米的高度呢爆炸了。这颗原子弹呢绰号叫胖子，跟广岛原子弹用的核裂变材料啊不一样啊，它是布而不是油，威力呢比这个广岛那颗还大。啊，但是长崎多山地形啊，这个降低了原子弹的威力。饶是这样，也有70000人被炸死，全城一片火海。两颗原子弹这个都扔下来，美国人可还没有收手的意思，不是还剩一颗吗？啊，格罗夫斯呢就准备把这颗绰号恶魔之心的原子弹也扔到日本去。那么还会不会有第三朵蘑菇云在日本升起呢？这帮小鬼子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投降？咱们下集再说。上一讲呢，咱们说到这个美国人呢，在日本呢接连投下了两颗原子弹啊，把这个广岛和长崎是夷为平地。苏联呢也趁机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那这件事儿对日本的影响啊，是不亚于原子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苏联跟日本呢、啊、一直没宣战。1941年呢就签了一个日苏中立条约。苏联呢也成为这个 二战反法西斯国家当中唯一跟日本保留着外交关系的国家，也是唯一承认伪满洲国的国家。那么这就一直成了这个日本人的一个念想，希望能够通过苏联的斡旋来实现体面的和平。自从这个铃木贯太郎首相上任以来啊，这个日本政府呢就不断跟苏联接触啊，提出各种方案啊，甚至包括让伪满洲国非军事化，也就是日本从中国东北撤军这样的这个条件啊，目的呢就是向苏联给帮帮忙。斯大林你想老奸巨猾啊，知道这是握在自己手里的一张牌啊，不到必要时刻不能打出去，所以呢就一直拖着啊，也不同意是也不拒绝。而且斯大林这个时候架子端的非常大，是吊起来卖的啊，一再要求英美说你们看啊，苏联跟日本有互不侵犯条约啊，那所以你们得给我再发个正式邀请，请我来帮着你们打日本啊，哪知道杜鲁门不是省油的灯，直接就给拒绝了。苏联对日宣战，这可是德黑兰会议就承诺了的啊！现在呢，到了兑现的时候，我们美国人打了四年小日本，最后还得求着你来帮忙，门都没有，你爱来不来？等到了8月6号，广岛原子弹这一炸，斯大林就知道不能再端着了，那、啊、再这个端下去啊，黄花菜都凉了。现在日本随时有可能投降，啊，苏联必须在战争结束前加入其中，否则就得看着老英老美把这个桃子全这个摘走。那、啊、所以呢，8月8号晚上10点，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召见日本大使佐藤尚武，那、啊、宣布对日宣战。啊，而且呢，苏联人玩了一招特别损的，就是故意不给佐藤提供电报设施，还切断了日本大使馆的电话线，所以直到第二天早上，日本政府才从电台广播当中得知了此事。这个时候呢，苏联红军已经从北东西三个方向越过中苏边界发起进攻，同时有一支部队登陆千岛群岛，总兵力三个方面军150多万人，5500辆坦克，28000门火炮，3700架飞机啊，这么多人呐，实际上是从德国还没投降的时候就开始往这边运了，可以看到苏联人是蓄谋已久。这次行动的代号是八月风暴啊，总指挥是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他用的呢还是苏军玩的最熟练的这个前行攻击啊，只不过这个钳子啊这个有点大啊，准备把关东军整个钳住。两个钳子头啊，是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后贝加尔方面军和梅列斯科夫元帅指挥的远东第一方面军，普尔卡耶夫上将指挥的远东第二方面军在后面负责支援。日本这边情报部门啊，对苏联秘密集结这么大规模的军队几乎是一无所知。关东军总指挥山田乙三大将手下虽然有70万之众，但是曾经的皇军之花这个时候已经变成是皇军之渣了，精锐都送到太平洋的小岛上当炮灰，武器装备训练要码没码，本来就准备不足。山田对苏军的进攻路线还判断失误，他觉得苏联人必须沿着几条最重要的铁路进攻，结果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此时苏军超强的后勤能力是小日本完全想象不到的。开战第一天，日本边防部队就被打得散帘子了，那苏军前进太快，就用飞机空运补给给前锋部队。日本人在东北苦心经营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号称东方马奇诺防线，但是这种老套的思路在苏联人大兵团机动作战理论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啊！真的马奇诺防线都不灵，更甭说这山寨的了啊！所以虎头要塞、东宁要塞几处要塞很快就失去了联系，整个关东军指挥体系趋于崩溃，下面的部队只能各自为战，苏军遇到的抵抗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必须要说一下的是啊，苏联人进攻这个东北，他可是把伪满洲国当敌国看待，所以到了东北以后，那军纪极其败坏，烧杀抢奸无恶不作，绝对是对中国人欠下的一笔血债。军队过后，苏联又派来3000多技术人员啊，开始有组织的掠夺金银财宝和工业设备。按照这个日本的这个记载，苏联运走的物资在当时就价值13亿6000万美元，折合今天的币值呢接近300亿美元。 8月11号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和伪政府的官员开始撤退，13号苏军攻占了牡丹江和北朝鲜的咸镜道和青津，14号攻占了这个吉林的洮南，离长春只有200公里了。形势到了这般时候，日本人再也耗不起了。啊，这时候呢，掌握日本大局的是六个人组成的军事参议会，包括首相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外务大臣东乡茂德、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大将、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将、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和军令部总长丰田富武大将。啊，等于六个人里五个是武将。裕仁天皇呢，就指示这哥六个赶紧开会研究投降事宜。结果就算是这样，还是开成了3-3。铃木贯太郎首相、东乡茂德外相和米内光政海相仨人同意先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争取保留天皇作为附加条件。但是陆相阿南惟几、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和军令部长丰田富武坚持盟国必须先修改波茨坦公告，允许日本自行解除武装，自行惩罚战犯，也不能让盟国占领日本。所以这会议啊，从早开到晚，到晚上又开到夜里，依然是3-3，没有结论。铃木一瞅这不行啊，干脆啊，咱们搬到这个天皇面前开御前会议吧，啊，只能破例请天皇陛下圣裁了，啊。这个时候，这个阿南惟几这边得到一个消息啊，有一个这个被俘的这美国飞行员自称知道原子弹的情况啊。当时这个很多美国飞行员被日本俘虏以后呢，都被非常残忍的处死了，斩首啊，而是当众斩首啊，枪毙什么都有啊。这位一害怕就说我知道这个原子弹的情况。那日本人一听如获至宝，就赶紧审讯啊。其实这哥们根本就不知道，你想连副总统都不知道的事儿，他能知道吗？是吧，纯粹是为了活命瞎编。他说美国用有100颗原子弹，是吧，下一步要炸的呢就是东京和京都，是吧。一听这消息，这个铃木就赶紧跟天皇说，那还是您龙翼天才，请您圣断吧。啊，裕仁天皇呢就决定先通过中立国瑞士啊，给盟国发个电报，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是不接受任何针对天皇的不公平条约。针对这个电报，杜鲁门总统的回复非常强硬，说日本投降之后啊，包括天皇在内所有的人必须按照盟军的要求行事。什么叫无条件投降啊，你懂不懂啊，是吧。那这六个人就又开始冗长的讨论，杜鲁门马上指示加大轰炸力度，务必要让日本人印象深刻啊。8月14号美军出动了最后一次大规模轰炸，1000多架轰炸机把东京在内的8个大城市又烧了一遍，第三舰队开到日本沿岸啊，开始炮击。同时呢，美国人还派出轰炸机在日本各地散发传单，告诉老百姓我们是要干什么，不是像日本政府宣传的那样把你们杀光，而是来解救你们的。这么一来，铃木就慌了，所有的堡垒都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这么一下去是吧，用不着美军登陆，日本人自己内部就乱了啊。所以经过一整天的会议，裕仁天皇终于这个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那结果呢，保密工作呀没做好，一帮不服气的陆军军官得知此事之后，就在这个田中健二少佐的带领下发动了政变，居然成功的占领了大部分皇宫。他们想找到录着这个天皇读宣战终战诏书的这个唱片，不让他播出来啊，但是呢死活没有找到啊。到了8月15号早上，几个主谋相继自杀，政变宣告失败啊。这天中午12点昭和天皇裕仁宣读终战诏书啊，在这个电台啊播出啊。日本人民第一次亲耳听到了天皇陛下的御音啊，也叫贺音啊，就是这嘎嘎嘎就这声是吧。天皇的御音呢用的是汉文训读体啊，就是用这个汉文这个文言文啊造出来的。那在日本呢是属于贵族的语言，所以一般日本人都听不懂，得翻译啊。咱们这儿呢给大家放几句听听，感受一下。 深刻世界の体制と帝国の現状とに鑑み、異常の措置をもって自局を収集せんと欲し。 刚才这个大家听到的啊，就是天皇陛下的贺音啊，这个诏书啊很重要是吧？就是所以呢，我把这个文字啊给大家念一遍啊，这天皇的这个挺重战诏书是这么说的啊：朕深见世界大事与帝国现状。欲以非常措置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臣民，朕通告指使帝国政府对米英支苏四国啊，米就是美国，支就是中国啊，他那会儿他把中国叫支那嘛啊，后来咱不允许他这么称呼咱们啊，受诺其共同宣言，意图帝国臣民康宁，挟万邦共荣之乐者为皇祖皇宗之遗范，而朕之所全权不错也。囊者所以宣战米英二国，一时出于庶几帝国自存与东亚安定，如排他国主权侵领土者，故非朕志。你看没有，那天皇在诏书里说，我为什么要对英美宣战，是因为呢，我为了帝国的自存和东亚的安定，不是为了排斥他国的主权侵犯他国领土，就是没有一点悔改的意思。那然交战已越四载，朕陆海将兵之善战，朕百僚有司之励精，朕一亿众庶之奉公，各不拘一尽最善，而战局必不好转，世界大事亦不利我，加之敌心使用残虐爆弹，贫杀伤无辜，惨害所及，真挚不可测，而上继续交战，终不招来我民族之灭亡而已，亦可破却人类之文明，如斯朕何以保义诏赤子，谢皇祖皇宗之神灵，是朕所以使帝国政府应共同宣言者也。这啥意思呢，是吧？就是天皇这个告诉老百姓，我不怕你扔原子弹啊！敌方使用这个残虐爆弹，贫杀伤无辜，惨害所及，不可预测。但是我不怕，是吧？就原来我们这个出高考题的时候啊，就用过这个天皇这个圣旨，就是问学生，是吧？天皇在这终战诏书里说，他投降的原因是什么？好多孩子看不懂，就说因为扔原子弹。天皇说我不怕，我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我民族之灭亡和破坏人类之文明啊！那天皇多牛逼啊，多高尚，我怕他是这个，是吧？所以这么一来呢，我对不起皇祖皇宗，所以我才要接受破产宣言。那、啊、你这原子弹算毛啊，是吧？朕对与帝国共中使协力于东亚解放之诸盟邦，不得不表深憾之意啊！这个我对跟我一起搞东亚解放的这些盟邦表示歉意，我打这仗是为了东亚解放啊，所以到今天好多东南亚国家还确实这么看日本的，你比如印尼，你没有小日本赶不走荷兰人嘛，是吧？所以我们独立不了，他还真这么看啊。志想帝国臣民死于战阵，殉于职狱，毙于非命者及其遗族五内为烈，且至于负战伤蒙灾祸失家业者之后生，朕之所深枕念也啊！我只是想我日本人死于战阵，忠于职守，毙于非命，然后受伤的蒙灾祸的啊，这抛家舍业的啊，至于被日本人糟蹋的那些人，外国人跟我没关系啊。为今后帝国可能受之苦难，故非寻常，而臣民之忠情，朕善知之。然时运所趋，朕堪所难堪，人所难忍，欲以为万世开太平。好家伙，啊，简直一大圣人，是吧？我为什么要投降啊？是为了这个万世开太平，那我是为了这个啊。朕兹护持国体而得之，信以尔忠良臣民之赤诚，常与尔臣民共在。若夫情之所激，滥滋事端，或如为同胞排挤，互乱时局，唯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朕罪戒之，以举国一家，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总力于将来之建设，笃道义，巩志操，誓发扬国体精华，可期不后于世界之禁运，而臣民其客体朕亦哉，那就是还是那咱们忍之，人所难忍，堪所难堪，是吧？这个赶紧这个 投降啊，不要再惹事了啊，以后呢咱们日本还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就这么个意思。天皇这个御音一播出啊，绝大部分日本人都是非常欢迎的啊，毕竟这个战争结束了，苦难结束了，大家呢终于可以开始新生活了。但是也有很多死硬军官反应强烈啊，有人自杀，还有人呢杀害这个俘虏的美国飞行员泄愤啊，更有甚者有人还开始策划新的政变。天皇赶紧让自己的这个叔叔啊，这个代替铃木担任首相，国内的这个局势呢才逐渐稳定下来。日本投降的消息一传出来，反法西斯同盟各个国家都开始了热烈庆祝，从重庆到华盛顿啊，从伦敦到莫斯科，大街小巷就被欢呼的人群啊塞满了。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一个年轻水兵在大街上抱住一个姑娘就亲啊，一个护士，这个场景呢被摄像师拍了下来，这就成了那张著名的胜利之吻的照片。这位水兵一直到前几天，也就是2019年才去世。普通人欢庆胜利，但是政治家们的工作呢才刚刚开始啊。首先一个问题呢就是占领日本，这个重任就被交给了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8月28号首批美军坐飞机和军舰来到日本，两天之后麦克阿瑟抵达东京，开始着手准备投降典礼。9月2号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那为什么要在这艘军舰上举行呢？因为杜鲁门总统是密苏里州人啊，就是被贬称为密苏里领带商嘛，卖领带的啊，所以在这艘以他的家乡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战列舰上举行这个典礼。这天早晨啊，尼米兹的五星上将将旗在密苏里号上升起，各国代表陆续登船，船上所有的美军官兵换上了新军装，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不过呢，他们穿的都是便装，不系领带啊，基本上就是衬衣，以此呢来表达对日军的轻蔑。不一会儿，麦克阿瑟上将登上了密苏里号，船上呢又升起了一面五星上将的将旗啊，这在美国海军历史上是头一遭。九点整，麦克阿瑟宣布仪式开始啊，一艘小艇呢把11位日本代表送到了密苏里号上，为首的呢是刚刚上任没几天的外相重光葵啊，这家伙32年在这个上海被韩国志士炸断了一条腿，所以是拖了一条假腿爬上了密苏里号高高的舷梯啊，他爬舷梯的时候很吃力，但是呢舷梯上的美国官兵都冷冷的看着这个瘸子，没有一个人伸手帮他一把啊。另外呢就是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其他呢九个人是三个外务省代表、三个陆军代表和三个海军代表，啊，可见这个日本是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国家啊。梅津美治郎这些这个军人啊，都穿着皱皱巴巴的军服啊，和这个很脏的这个军靴，用这种这个方式啊来表达自己的不满。那我们来这儿投降啊，这个是因为天皇的命令，不是我自己愿意的。那就这么一个意思。乐队奏响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之后，那麦克阿瑟和尼米兹来到这个甲板上啊，然后呢，中国代表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和英法苏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代表站在一起啊。舰上水兵们纷纷抢占有利地形观看，连密苏里号主炮的炮管上都坐满了人啊。牧师祈祷之后，麦克阿瑟先宣读了投降命令啊，然后命令日本代表签字，重光葵先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签字，是吧？他这个刚坐下，这拐杖就掉了，啊，一边捡拐杖一边掏笔，手里这礼帽呢也不知道放哪儿好，是手忙脚乱，是吧？好不容易收拾好了，一看投降书啊，他不知道这个在哪儿签啊，所以麦克阿瑟呢就让自己的参谋长萨瑟兰将军过去告诉他签哪儿。是吧，这才把这个两份投降书啊他签了字儿。下一个呢是梅津美治郎啊，他连看都没看投降书，站着就把字儿签了啊。之后呢这两位靠边站，由战胜国代表签字。麦克阿瑟首先代表盟军签字啊，一向爱出风头的麦克阿瑟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场合。他一共用6支笔签字啊，每支笔啊就写几个字母啊，就是他的名字和官衔啊。前2支笔送给了之前被日军俘虏的美国将军温赖特和英国将军帕西瓦尔啊，温赖特是在菲律宾投降被俘的，帕西瓦尔呢是在新加坡投降被俘的，咱们前面讲过。这两位呢在战俘营里待了3年多，瘦的皮包骨头，就会动的骷髅啊。 后面的三支笔啊，分别送给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西点军校和美国海军学院。最后一支粉红色的小笔送给了自己的夫人。他签完以后，尼米兹代表美国，徐永昌代表这个中国，分别签字，是吧？之后呢，其他国家挨个都签了一遍。到加拿大代表那儿呢，出了个小插曲儿，什么呢？这位这个科斯格列夫上校一战的时候啊，瞎了一只眼，啊，可能看的也不是很清楚啊，就把名字签的呀往下串了一行，不是他该签字的地儿，他就签了。结果他后面所有的人呢，就只好都跟着这个串行啊，跟咱们考试那个缉毒卡填错了似的，是吧？重光回一看，就跟麦克阿瑟说：“说这不行啊，这玩意儿是吧？这得重签啊！”啊，麦克阿瑟说：“你俩怎么这么多事儿啊？回头我找人给你手工批一下，是吧？”所以这两份投降书在今天就是保留在这个美国的国家档案局和日本的这个东京江户博物馆啊，保存至今。一周之后9月9号啊，在南京陆军总部啊，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主持召开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这时候在中国的日军呢有128万啊，里面呢不包括关东军。在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签署了投降书。前些年著名画家陈坚画了一幅这个气势磅礴的巨幅油画啊，名字叫公元1945年9月9号90点南京啊，把当时的场景呢描绘的非常生动，我觉得特别好啊。接下来几天在新加坡、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啊等地方的日军呢也纷纷投降。值得一提的是，朝鲜终于结束了长达36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可是这个时候苏联红军已经打到朝鲜境内，你让毛熊把吃到嘴里的肉吐出来谈何容易啊！所以美国跟苏联啊就一商量，决定以北纬38度线为界，北边日军向苏军投降，南边的向美军投降啊。那你说为什么以这条线为界呢？特别有意思啊！当时这个美国呢就说，咱们得定一个跟苏联这个分界啊，得分界啊，这朝鲜怎么分呢？这两国怎么分呢？一般得按照这个山川形变来分，是吧？沿江或者沿山脉走向分，是吧？当时找遍了美国的国务院和这个国防部，就找不到一张大比例尺的朝鲜地图，是吧？所以当时这个美国一个陆军的参谋叫拉斯克上校，那后来在这个越战的时候他就是国务卿了，那拉斯克，是吧？他就在这个大比例尺的世界地图上盯住朝鲜半岛，那再大的比例尺的世界地图，朝鲜半岛也就屁大的一个地儿，他就盯住这个看，他沿着北纬38度线大致能把朝鲜分成两半，他说就这么分啊，这么一分苏联也挺高兴，为什么呢？北朝鲜12万多平方公里，这个南朝鲜9万，等于这个苏联人占便宜了，多分了2万多，一共22万嘛，多分了2万多。另外呢，当年这个北朝鲜是工业区，南朝鲜呢因为平原多一点是农业区，是吧？所以他这么分，双方皆大欢喜啊。但是这就为后来朝鲜一分为二，开始朝鲜战争埋下了祸根。到此为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算是正式宣告结束啊！从1941年12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在历时四年之后以盟军胜利而告结束。对于中国人来讲啊，得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算，整个抗日战争长达14年啊。咱们这个二战系列的节目啊，是以世界史为主要线索的，所以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呢，咱们以后会找合适的机会单独详细来讲。二战是结束了啊，但是呢整个世界要想从伤痛中恢复过来还需要一个非常长的过程啊，首先就是跟德国一样啊，要对日本的战争罪行做出审判，为此呢专门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啊，审判过程呢也是极富戏剧性的，咱们会用一集特辑节目专门讲一下。另外呢，二战作为人类历史上意义最大的一次事件，还有非常多的话题，咱们得好好总结一下啊。所以之后呢，我们还会推出一部干货满满的番外篇专辑啊，比如说法西斯都犯下什么样的罪行啊，二战期间的军事和科技都有什么进展啊，战后的世界又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啊，都要好好聊一聊。最后，感谢大家收听《日本投降》这个专辑，咱们番外篇再见。